港的受害者。南非国会宣布，为了让所有议员能够亲自到开普敦投票，国会规划委员会在当地星期一晚紧急磋商之后决定，针对总统拉马福萨的弹劾投票延迟至下个星期二下午进行。拉马福萨近期卷入丑闻，涉嫌对私人农庄失窃知情不报，逃避调查。外界亦都质疑佢获取大量涉案嘅外界亦都质疑佢获取涉案大量外汇现金嘅途径。拉马福萨早前提出宪法法院提请宪法法院驳回指控佢涉嫌违法嘅调查报告，同时申请法院颁令，宣布国会就该报告采取嘅任何进一步行动都系非法同埋无效。他亦都透過發言人表明不會辭職，並會繼續奮鬥，爭取他所屬的非洲人國民大會第二個領導任期。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廣東，本港地區今日早上部分時間多雲，天氣清涼，日間大致天晴及乾燥，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晴乾燥，早上清涼，日夜温差較大。室外氣温19度，相對濕度6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9534点，升92点，总成交37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04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11432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腾盈富基金19.67系升9仙，腾讯控股316蚊升4.2，碧桂园2.86跌3.1，比亚迪股份209.4升9.7，美团175蚊升2.2，阿里巴巴90.2升3.5，康方生物36.8升5.65，港交所338.2升8.2。恒生中国企业67.66升4.6，中国平安50.95跌7毫。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85，英镑9.454，瑞士法郎8.264，澳元5.223，加元5.707，新西兰元4.925，欧元8.154。每百日元对港元5.6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6。日经平均指数报27766点，跌119点。港金报16420蚊，比上日收市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3.86美元，卖出1774.02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啦，港岛入口咧系正常噶，红隧嘅港岛入口咧系正常噶，咁告士打道啦，同埋坚拿道天桥过海咧都系冇车龙噶，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比较车多，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红棉路上行近住坚尼地道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远东金融中心，就是红棉路上行方向近住坚尼地道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远东金融中心，所以影响到而家下角道西行去翻上环方向，左转山上去红棉路就要慢车，龙尾就在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就是影响到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翻上去红棉路就慢车，龙尾就在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对出。另外在九龙区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林锦公路梧桐寨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各位司机记得专心专注驾驶，千祈不要做分散注意力的行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李小姐请坐，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10点到1点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只要揾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如果俾你访问一位专科医生，你想问咩问题啊？ 我想知佢行医嘅心路历程啊。 我就对佢私人生活更有兴趣啦。唔知呢班学生又会点处理呢？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中学组季军伊丽莎白中学分享访问张淑仪医生的感受。 三毛，三毛，三毛， 唉，又输咗。 吓，6-2， 唉，又唔赢。天啊，俾个 number 我翻身啦、 啊！嗱，俾个 number 你， 183-4633，赌乜噶？ 中赌？你仲想赌钱落海啊？即刻打戒赌热线183-4633戒赌啦！ 好，戒赌，你铺赢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喂，阿豪话、啊、佢要重拾青春感觉啊！ 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度假，谁人在背后推你？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汐暖爬，快快出线，不见你石走呀，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度假，遥遥望对岸，飞呀、啊、飞呀、啊，候鸟长日再不牵挂，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当回忆吧。 配合佢之前演唱会推出嘅作品。曾经有段日子，呢位阿豪咧就觉得自己大个仔啦，唔想再做啲好轻快嘅 sweet 歌。点知隔咗好几年之后，佢发现自己其实仍然都仲系大细路一名，所以青春嘅感觉佢仲写到嘅。作曲洪家豪，填词钟雪，编曲监制 Tim 啊。 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度假。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 上榜三星期，上升4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洪家豪《海边的阿豪》。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啊。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梁继章、李丽瑞、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星期三，我系梁继章。 早晨，早晨，我系小瑞瑞。 早晨，到咗1年24节系第21个啦。大雪，我系雪狼强。 我睇得出啦，今日雪狼强咧，你知唔知？佢有个骷髅标志啊！ 咩骷髅标志？我见到啦。 其实咧， 拣 衫 拣 衫咧，拣衫有个品味嘅指标噶嘛，即系你睇件衫，你知咩人噶嘛？ 系啊， 佢系比较特别嘅。咁今日咧，佢件咁我见咁靓嘅恤衫咧，但系画咗个嗰啲咧 骷髅骨喺度， 即系好似人唔好吸烟嗰啲咁样 咧，又或者系 poison 嗰啲啊 ？poison 系啊，唔系吸烟，系 poison。 唔好掂， 我怀疑咧，因为阿 poison 强咧今日咧系想攞翻上次咧搭底裤。嗰、那個嘅恥辱啊！佢想用你唔記得咗啊？上次客家婆佢無端端嚟個胎衫啊嘛，底衫胎衫佢搭咗底褲啊嘛， 底衫 係底衫。 我就係話我問題問嘅就係話，如果啲女仔話要防自己走光，即刻話底褲係 啊，但標準答案係冇嘅，咁所以佢 冇嘅， 佢係想用啲殺氣咧，係攞翻嗰啲威勢個血個血頭啊！ 我真係冇諗過呢啲嘢，即係咩人就諗咩嚇。 我諗多咗， 喂佢諗 唔係咁，你解釋下你點解今日要著？ 呢件 衫？骷髅衫，骷髅衫， 好地地。 呢个呢个咧，通常喺小说里边啲海盗咧，喺个旗嗰度，呢个海盗咪有个骷髅头 咧。唔系呢个 exactly 就系你睇到嘅，就系话系毒药 啊嘛， 毒药啊，毒药嗰个。 系咪即系话你毒丈夫啊？咩嗰啲无毒不丈夫咁嘅标志啊？ 系啊， 你得拣呢个骷髅头恤衫嘅， 我想骑住两位。 毒胸啊！ 毒胸， 毒胸，毒手嗰个位嗰度， 毒胸即系毒手胸房， 唔系我左眼右胸，毒 手胸房啦，几毒？你谂下，好毒嘅呢一下。 新衫嚟嘅咧，睇咗冇见， 唔系好耐噶啦， 系咩？点解唔着啊？ 从来冇见过你 着烫。 懒得烫， 系 其实平时你我自己啫，我哋觉得衫咧不一定要烫嘅， 唔系但系呢啲要嘅，呢啲一定要烫， 唔烫肉酸 嘅。咁而家你边个烫嘅？ 自己 烫咯， 我都系自己烫嘅，所以我唔烫，所以我咪唔烫咯。 系啊， 丑丑地咪知我个人啊嘛样，唔使咁平直啦。 系，咁你又觉得啱？我又冇嘢可以话到你， 我踩咗自己先， 炒地系咪？以退为进啊，最叻啦！ 高手。 好啦，三小时节目开始咗，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啦， 翻嚟啦！ 我哋嘅节目系有呢一个风骚浮人啊，我怀疑咧，我已经接受咗呢个冬天，或者系边个冬天已经唔接受我啦，因为我感觉咧，好似嗰个冻嘅气氛咧开始减退，你哋有冇呢个体感？ 有啊，寻晚已经觉得好热凉。 但我觉得琴晚凉凉地，你都唔好话。 琴晚就系，琴晚都系。今朝嗱，譬如而家19度啦，咁啊，好似觉得嗰个冻啊，头先阿马老师话啦，今日大雪啊嘛，系咪？ 系啊。 我唔系，我只可以咁样讲嘅就系我话嗰啲喺晏昼同埋就系夜晚黑嘅体温嘅话，其实佢哋应该系话佢个温差 落差好大，落差大， 所以要小心啲。 冇错，呢啲你特别容易冷亲， 系 嘛？好快变骷髅骨噶啦，吓骷髅 墙啊！佢又想啦。 今日我哋 嘅骷髅骨架都有个肚腩咯， 都有个肚腩。 骷髅骨有个肚腩都几好睇，其他都系骨啦，系咪？个头都系骨啦， 但系个肚腩 咁啊，好肉酸。 呢啲系我还翻俾你嘅。 肚腩死而不僵， 系啊，冇咗个肚腩都系喺度，系嘛？装又型， 装住啲唔知乜嘢啦。 系啊， 嗱，今日一样咧，又会有取材啦，会有呢一个家居明。不过今日咧，家居明咧就因为佢外游回来啊， 对啊， 唔所以在家居隔离嘅，咁啊用电话，不过一样会答好多有趣嘅。 冇错，大家如果有啲咩嘅即系家居嘅问题嘅话，你都可以透过啲社交平台嘅时候咧，帮我哋问一问嘅，因为我哋应该就会喺我哋做节目之前嘅话，俾佢有个答问大会。 冇错啦， 如果有问题嘅话， 系啦，咁啊今日咧继续会有呢一个客家婆来了啦吓，咁啊记住你自己叫咩名咯？ 我记到实，我唔会再改名噶啦，我要一定要叫做 骷髅强啦，今日叫做骷髅强啦，叫做系啊，骷髅强，我都 OK 啊，骷髅强啦，有啲杀气，有啲杀气， 边个点讲先？ 虎 鹿 强， 虎 鹿强，虎鹿强， 虎鹿强， 系啊，虎鹿强， 好正， 好衬你啊，我觉得， 虎鹿强， 虎鹿，虎鹿强， 要， 又真系虎鹿强， 要有个节奏嘅喎， 虎鹿强，系啦，虎鹿强，一阵风咁样， 哎呀， 几劲啊， 啱你啊，啱 路有风， 同埋今日咧推出咧108集嘅第二集，就系我们的爱情故事， 冇错，一定是， 系啦，冇错， 如果大家唔记得系咩故事咧，上次播咗 BGS 嗰只嘅 First of May 做呢个古仔嘅背景，仲有人赞话好听，嗰个就系啦，108集长过呢个。福文嘅吓， 系啦，应 该同季节可以睇齐， 应该可以播到2030嘅， 又或者爱回家， 冇错， 冇错， 密切留意， 好， 睇下你有冇咁长命嘅写啦， 好， 喂， 咁听嗰啲都要好长命嘅， 我变咗骷髅头都照写， 咁咪唔好俾我，你 send 俾佢啊，本身， 报梦啊，报梦俾你， 喂，今日咧，我喺呢个讨论区咧睇到啲新闻，其中嘅新闻啊，就讲有一个外国嘅打工仔咧，我睇完之后，我都有少少。作為一個打工族嘅反思啊，到底打工要求乜嘢咧？咁就話呢個打工仔咧，其實佢都係個高層嚟嘅。咁但係有一次，因為係高薪嘅百萬年薪嘅嚇，開會咧提出咗，即係佢批評咗公司一啲嘢。咁跟住 財政上面嘅問題 係啦，佢就話突然之間公司咧就將佢嘅職務 cut 到可有可無。 冇錯， 嗱人工冇 cut 㗎，首先咁講，人工冇，佢都係攞住佢嗰份咁高人工，但係佢職務係閒人一个啦， 冇错，翻去 check 下 email 啊，食下三文治啊，跟住放工可以。 跟住出去行一阵，出去行一阵，行两个钟， 可以 cut 噶嘛呢啲。 系啊，跟住就直接翻屋企咁样。于是佢就好嬲，同埋咧就话公司玩佢咁样，架空佢咁样。咁喺媒体登咗之后咧，有啲打工仔就个反应第一时间就喂。我都想做喎呢份工，咁正你竟然投诉你话公司玩你，喂唔该公司玩我啊玩我啊咁样，咁我就谂，其实系咪打工仔真系会中意一啲有人有咩有粮出冇汗出？嗱，人哋话有汗出冇粮出啊嘛，而家调转啦，系有粮出冇汗出嘅，就咁坐喺度唔使做。是不是打工仔都喜欢的呢？他不喜欢了。即是他觉得喂你侮辱紧我的专业。我回来我是有我的。 你有贡献的嘛。 是啦我有我贡献或者我有我职业上的一些技巧我要提供给公司我帮到手。喂现在我不用帮手我日日坐在这里发牛豆还不是玩我。但是有些打工仔我同意的。可能有些人喜欢的。 是啊。 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唔覺得會有一份咁樣嘅工咯，咁而家好明顯嘅，你睇一睇嘅就係即係呢一位男士，其實基本上佢亦都因為曾經係同公司 有 一啲嘢啦，咁跟住之後嘅話，你就好明顯，因為你有比較噶嘛， 係之前係咁噶嘛， 你未做呢樣嘢之前嘅話，你唔係咁噶嘛，你好忙噶嘛，你好多 email 要覆噶嘛，你有好多嗰啲同事嘅email 係咪你要處理啊嘛？大家突然之間所有嘢要 cut 曬，你應該要做嘅嘢，佢完全當咗你一個 透明 人， 透明人睇唔到你， 我覺得佢有。 有一樣嘢講得好啱嘅，佢話因為如果你係咁嘅話，你令到我喺呢間公司嗰度我冇表現，我冇表現之後我冇得升職，我冇升職嘅話，咁即使話嘅就係你喺度剝削緊我，應該可以喺呢一度嘅公司有嘅表現。我覺得呢一個 佢嬲係有原因㗎， 佢絕對係有原因啊！我仲覺得佢係一個非常之負責嘅打工仔添啊！ 因為唔係淨係想攞你嘅份工，而係我想我個職位有少少建樹， 我要有貢獻， 我有個人嘅滿足感，係咪？我日日坐喺度食三文治，有咩滿足感咧？ 冇錯啊！我使乜做呢份工啫？我如果做呢啲嘢，係咪啊？ 冇錯， 我 OK 啊！我撐佢啊！ 馬強，你點睇啊？係啊？點解你係一直 喺度？喺度， 佢諗緊我應唔應該講我心裏面感受？其實我好想做呢份工， 回緊帶。 骷髏強應該做唔到。 我喺度回緊帶啊！因為咧，其實 我都知你需要啲時間，係啊，消化嘅。 你知唔知啊？你我諗你冇機會俾人架空啊！你哋即係唔係做啲公司裏邊嘅工作？你做電台主持，有節目就做噶啦。我哋做嘢咧，我真係試過兩次，有一次喺國內嘅。有一次國內咧點樣呢，就是、有一個國內朋友介紹咗我另一個國內朋友同埋我一起去一個公司嗰度做嘢，就當係成 team 咩公司同埋做咩工作？ 貿易公司 係咪啊？我想知啊， 冇錯，咁我先知佢點搞你啊嘛。 辦公室嚟嘅， 即 係 如果介紹你做伙計嗰 份，伙計嗰份唔好提啦，走咗啦。 點搞 即 係耕 田咁樣搞你好正常啊， 係嘛？唔俾件你派咁 做啲銷售嘅工作。咁個老闆覺得，咦？我同嗰個拍檔新嚟呢 team 人做得幾好喎，於是就將介紹俾我哋嗰個人咧。就將佢調咗去第二個部門， 介紹你哋嗰個人， 係啊， 介紹俾你哋嗰個人， 即係將佢哋介紹入去嗰個人啊。譬如你介紹佢， 介紹你嗰個人咯。 譬如你介紹馬小強，點解佢做得好好？於是公司反而拎走咗你。咁我諗對於嗰個人嚟講好不快啦。喂，我帶佢入嚟，你而家反而因為佢而教我咁樣。 冇錯啦，就係咁樣樣。我同我拍檔 食碗面反碗底行咗份，或者呢件， 但 係 唔關佢哋事嘅， 真係唔關 我事。 但 係 人哋嬲咧正常， 係啊，佢真係好嬲， 佢就嬲 係 正常。 因為嚇咁後來我拍檔，因為佢都係當地人，佢就話俾我聽，其實咧我哋咁做咧係真係有啲唔係幾好。我話點會有啲唔好啊？喂，老闆俾錢出糧，我哋梗係要做嘢啦，唔通我要學佢咁樣樣咩？你請我原因就係想做好依個部門。如果你覺得我哋唔好，你咪辭退我哋咯。 係係， 但你冇理由因為我哋做得好而你覺得嗰個人阻住，而嗰個人 同埋個決定唔喺你度嘛。 係啊， 喺老闆度。係 啦， 唔關你事㗎。 你都可以做好啲㗎嘛，唔關我事㗎嘛。 咁最後點？ 最後連我嗰個拍檔都話：，佢唔做啦，佢唔想捲入呢啲漩渦裏邊。 哦， 係啊，咁我話咁唔做算啦。 真係正義嘅朋友啊！ 佢我唔識講係咪正義，反正佢嘅諗法。 我 只係 覺得打工真係好被動嘅，冇人錯，即係你又冇錯， 佢又冇錯， 佢又冇錯， 介紹嚟嗰個亦都冇錯， 個個都冇錯， 係啊， 商業社會 大家都係因為自己嗰個角色同埋喺嗰度嗰個位置嚟去諗嘢咯。 佢自己做出發點去諗，咁唔緊要咯，唔做咪算咯，係啊。咁我 咁你都唔做。 唔做啊！ 你会咁有义气噶啦？ 唔系啊，会啊！我对对咩人啫？ 定你咁啊？系，我都觉得系，我都觉得系。 对咩人啫？ 系，你对我哋就真系都好难讲，有时都几有义气。 有时一年有一次， 我兜咗个弯翻咗嚟。 好有 义 气咧，个 一年有366日嗰日就会有义气。 骷髅博系，咁冇办法，因为如果。佢走咗咧，我一個人做唔到嘅。 係因為你做唔到啫。 點解啊？係因為你做唔到啫。 唔 係，我唔信你會可以因為咁樣嘅話會唔做咯。係 因為佢人哋係成 team 人噶嘛。 咁咪係咯。 咁你自己如果做得到嘢嘅話，你使乜理佢係咪一 team 人定一個人啫？ 佢係幫到我手嘅。 可能嗰個 本 地人，佢係本地人，可能係有一個好 leading 嘅嘅身份。 即係要有啲人。 我明白， 有時可能講句説話係嘛？係 啊，佢哋用嘅方法 唔識聽咁樣，你都已經 教咗兩次，做一次咧。吓，头先你又架空咗两次嘛？ 咁叫架空咩？ 架空咗嗰个 哦，架空 系咯，咁唔系架空你嘛？ 系啊，第二次就系我咯，第二次我咯， 即 系 一边左空一边右空。头先讲右，头先讲左， 咁先平衡系咪？因为我觉得个仔头先咪点解听完成个古仔之后，我冇觉得 有人被 架空， 今次嚟到佢被架空， 即系你讲紧个喺 office 里面，其实佢系亲眼目睹过啲咁样嘅事， 冇 错，唔系你自己亲人。 系啊，咁我今次咧就系做一间出版社，咁我就负责国内嗰啲同国内出版社倾一啲即系杂志嘅。財經雜誌嘅，咁又係有一個我所謂嘅上司啦。其實佢唔係負責做國內嗰部分，因為佢初話唔中意做啊，咁算咯，咁老闆揾我咪做咯。跟住後來佢見到，咦， 哇！我成日同個老闆上去，又廣州又呢度嗰度， 妒忌啦， 嗯， 係真係妒忌。跟住佢同我老闆講，哇！即係話我啊，話呢個人啊，好似麻麻地啫，不如調去第二個部門啦。 係。 但是因為他們兩個即合作得耐，咁啊聽佢講，然後調咗我真係唔知嗰個部門負責乜嘢嘅。總之咧就是、關於 circulation 派鉛筆同埋擦膠係 冇咁冇大責任。 書冇 講。阿陳小姐嚟兩支鉛筆，阿張生你三個擦膠。 係啊，我要兩卷。 我連位都被調去第二啲唔知偏遠嘅地方，係啦。咁我真係覺得好難受嘅。即係如果你咁樣翻工咧，原本個老闆同你哇～日日都飲咖啡先，突然間有一日，佢唔再理你，哇！我覺得難受。 咁不過即係可能因為你嘅說服力或者影響力未夠嗰個人喎，係咪？ 呢 個 角力嘅啫嘛，角力嘅啫嘛， 佢都係稱嘅啫。 好，十點半先聽新聞報告，翻嚟繼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提出，将全港18区划分成小区，每个小区各设一队关爱队小队，每个小队两年总资助金额大约为80万至120万元。当局计划明年首季率先在荃湾和南区成立关爱队，本月公开邀请团体参加首阶段轮选。荃湾区议会主席民主派陈婉心表示会积极考虑申请。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自己做区议员多年，一直服务市民，应该符合爱国爱港条件。他问过一些青年，对方很乐意担任关爱队义工。當局參考區議會一般選舉選區分界，將18區劃分為小區。陳婉心認為，同一條屋邨或者屋苑的小區應該由同一團隊申辦，產生協同效應會較好。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5,115宗新冠本土個案，包括4,351宗確診同埋20,764宗無症狀感染，冇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的本土感染中，广东占最多4,919宗，北京有3,974宗，重庆3,765宗。内地现有确诊病例42,955宗，当中128宗是重症。累计痊愈出院病例有301,748宗，累计死亡病例5,235宗。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家族名下公司在纽约的法院经审讯之后，被陪审团裁定税务欺诈和伪造业务记录等罪，罪名成立。特朗普集团面临最高160万美元的罚款。控罪指在超过10年间，涉案公司没有向税局如实上报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以达到逃税的目的，并利用无章列冇列账嘅收益令到高层致富。辩方表明上诉，集团律师表示控方用以检控集团嘅罪名含糊不清，认为系案件嘅核心。特朗普同佢嘅家人并非被告，分析指考虑到特朗普集团嘅业务规模，罚款金额不算大，但系裁决将影响集团获得银行融资或者承接政府合约嘅能力。早前宣布再参选总统的特朗普质疑审讯背后有民主党的政治动机。联合国难民署表示，过去两年由于索马里的安全局势持续令人忧虑，同时当地遭遇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近80,000多人从索马里逃往邻国肯尼亚境内的一个难民收容中心。难民署发言人切希尔科夫说，但是近两个月以来就有约24,000人抵达收容中心，由于空间有限，不少人被迫栖身郊区的临时避难所，清洁水源和卫生设施严重不足，霍乱疫情是难民面临的威胁之一。该收容中心位于肯尼亚东部与索马里交界的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营之一，主要收容来自索马里的人。 收容中心最初設計能夠接納90,000人，目前滯留人數已經嚴重超過接收能力。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早上部分時間多雲，天氣清涼，日間大致天晴及乾燥，早上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晴乾燥，早上清涼，日夜温差較大。室外氣溫19度，濕度64%。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19,496点，升55点，总成交57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01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11,444点，升45点。部分活跃港股，盈富基金19.61，升3仙。腾讯控股316蚊，升4.2。比亚迪股份211.8，升12.1。碧桂园2.87跌3毫，美团175蚊升2.2，阿里巴巴89.8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67.48升2.8，港交所334.2升4.2，康方生物38.3升7.15，南方恒生科技4.178升8.2。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784，日元136.97，瑞士法郎0.942，加元1.364，人民幣6.981，英磅對美元1.214，歐元對美元1.047，澳元對美元0.671，新西蘭元對美元0.633。日經平均指數報27,756點，跌128點。港金報16,420蚊，比上日收市冇起跌。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2.99美元，賣出1,773.78美元。經濟行情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在道路至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比较车多，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康庄道去公主道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就比较挤塞。另外湾仔的港湾道由于有爆水管，港湾道来回方向近住会展对出部分行车线就需要封闭，经过小心。另外筲箕湾的南康街都是有水务急收，南康街去耀东村方向唯一行车线都是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林锦公路梧桐寨来回，同埋屯门公路，同埋系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老友记，如果你受到精神健康困扰，记得主动寻求协助，唔好怕烦到人。无论日子点变，关怀从来不变。只要你愿意，一定找到人在身边支持，尝试接受人家的帮助，还可以多些参加有益身心的活动，丰富自己的人生。打开心窗，关怀分享，想知多些可以上 shallwetalk.hk。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 早十点到晏昼一点，奉送快活人。 剛才讲你个打工仔咧，由于自己咧就被投嗰啲叫咩投闲懒散啊， 系啦，投闲资产， 资产咁就好唔开心。咁啊，并不代表所有打工仔嘅，可能有啲人会 enjoy 算啦。嗱，我错咗喺度噶啦，你唔用我唔关我事啊，我照出粮咯。咁样每一个人嘅快乐指数唔同，系啦。咁咧今年咧睇咗咧就关于上班啊，呢个讲香港啦。头先我就外国嘅打工仔啦，关于香港打工仔个快乐指数，佢全港嘅打工仔究竟几多分咧？咁啊做咗一个调查。咁原来咧，香港打工仔如果十分系满分啊，十分系满分，香港打工仔平均嘅指数，你真系乐观啊， 六分， 你真系乐观啊。香港打工仔平均嘅快乐指数咧得4.5分， 点解 低啊？ 4.5分啊。咁啊，其實好多 工時長會唔會係 好多原因嘅工時啦，嗰、那個叫做 假期啦、 人工啦、工時啦、人工啦、假期啦、福利啦等等等等啦咁樣，咁佢選出咗咧一啲叫快樂啲嘅工作， 好啊， 冇咁快樂啲嘅工作， 即係香港， 冇錯啦，咁睇下你係啦，你點睇啦嚇？佢話原來咧，根據呢一個嘅調查咧，最比較快樂嘅咧就係媒體娛樂。休闲呢啲咧都系比较快乐嘅工种嚟嘅，而最高 我哋而家做紧呢啲， 我哋都算啦，系娱乐啊、休闲啊咁样咯，系啦，咁最高最高咧就系人力资源管理同埋咨询呢个就系再比我哋再高啲嘅，即最高就 系 呢个， 即最开心系人力资源管理。 同埋諮詢， 同埋諮詢， 我諗 consultant 啦，係咪啊 ？consultant 梗係啦， 一掛咗 consultant 就犀利， 係啊，因為 consultant 嘅就通常都係。比一般嘅人會攞好高薪水，係啊， 因為我認識你唔識啊嘛，你要嚟問顧問啊嘛， 係啊，顧問啊嘛，重要嘅就係有嘢先人嚟問你啫嘛，係 啦， 平時都唔會揾你噶啦， 飲下茶食下三文治咁， 係啊， 咁而呢一個跟住最唔快樂嘅行業咧，嗱佢咁講啫嚇，就係電信，咁啊快樂指數咧只係得3.7分， 哇， 而服裝啊、成衣啊，嗱呢啲我明嘅， 做 sales， 服裝、成衣、觀光旅游酒店，喂，疫情令到大家又唔行街又唔旅行，梗系唔快乐， 梗系唔开心啦， 梗系唔开心。 暂时嘅啫， 吓系咪先？ 系啊，就系到开翻所有嘢之后，我话我估计啲经济开始好啲，啲人买嘢就 OK 噶啦， 而家都系噶啦。咁我想问下两位都系打工仔啦，咁样你觉得快乐应该来自边度咧？即系你点样先会觉得呢份工系快乐咧？ 快乐来自边度啊？我谂好多方面嘅，咁啊，当然你话即系最容易能够可以捉得到嘅话咧，就系你嗰个人工咯。 系啊， 系啊，你个人工若果有时你会发觉即系淨係有勞力嘅，而嗰樣嘢應該咁樣講，你自己嘅啫，呢純粹你係好自己嘅啫。你係會覺得就係你自己嘅付出同埋你自己嘅收入咧，太過唔相稱咧，呢個係好唔開心嘅。 我有少少 好唔開心 嘅分享嘅，我就覺得咧，人工當然啦，人工你會覺得呢份工。呢、這個人工你 因為你值幾多嘛， 係啊，絕對重要。 但係亦都有一個我自己覺得快唔快樂咧，係在乎你自己覺得自己做呢份工作做得好唔好啊？我曾經以前有一份工咧，本來我係叫做 assistant manager 啦，咁但係後來嗰個 manager 咧架空咗，或調咗去，我好開心啦。佢走咗第二個部門， 你整走佢啊？ 唔係我整走， 即係你有機會會升，你嘅意思係？ 唔係我直情真係升咗。哦但我嗰啲升咧叫 acting 啫，即係我睇下你得唔得，你係佢嘅助手， 人工就唔加住， 人工唔加嘅，睇下你得唔得。哇！但係原來咧有時做副手同正嗰個咧爭好遠， 兩回事嚟噶， 所有壓力，所有鑊。突然之間，本嚟你之前仲有一陣噶嘛，俾老細鬧人，捉咗佢鬧啦，就 係 翻嚟面黑黑。哇，今次唔係喎，係捉我去鬧， 你去鬧。 我發覺我突然間咧，我係應付唔到嘅，即係 有 壓力 咧，你個人 工作。乜嘢都唔得， 佢梗系唔话得啦，做 佢唔话得嘅，佢做人。 所以咧，我觉得快唔快乐系在乎你自己，你觉得你能唔能够处理到所有嘢？如果你觉得我真系做唔嚟咧，其实我就算俾嗰份人工，你都食唔起嘅。我自己觉得 唔系，我咪就系话觉得其实有时嘅就系你当然唔会话我明明知道我自己根本唔称职嘅，但系我仲要走去称我自己究竟有几多钱啦、啊？我梗系觉得我自己嘅就系我做得好好，但系点解我都系鸡碎咁多咧？ 冇错， 你喺嗰阵时候你就觉得好难受噶啦嘛。 你个心理平衡 又或者就系同其他嘅就同工不同酬啊？ 冇错啊， 你会好唔平衡。 哇，我做咁多嘢，佢做咁 少嘢。 系啊， 阿马老师咧，你觉得快乐来自乜嘢啊？ 真系人工同埋嗰个工作嘅满足感， 嗯、 我觉得系成正比嘅，两个一齐上其实系最好啦。 嗯， 但你头先话咧，媒体啊，娱乐休闲，开心咧，我有一个疑问喺度、 嗯嗯、 因为其实呢、這、一个呢几个行业咧，人工真系偏低。 嗯， 我真系绝对觉得 系 偏低。 尤其是香港， 系啊，特别香港，同、嗯、埋又好似冇乜地位， 同埋好辛苦嘅， 辛苦。 做嘢 系啊， 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咧，啲女仔咧唔好做咁耐噶。 系啊， 我真系睇住有好多咧， 时间都冇。 哇，成个样唔同晒噶，好得人惊噶。 变咗阿妈咁样系咪？ 系啊， 系啊，又要顶得住啲压力。 系， 因为其实咧，佢哋嗰个 pose 咧，好多时佢哋都要。受氣 係啊， 真係 就走走趯趯 係啦， 係啊， 所以有咩問題 冇放工時候嘅，冇 放 工時間，冇放工時間，我見有好多都係唔得嘅。 大時大節佢最忙 係啊， 你 其實你好似覺得做嘅嘢嘅話都係啲開心錢，嗯、因為咧就可能搞 show 啊，或者係做呢啲咁嘅嘢。但係個問題在於嘅就係你後邊嗰一班人其實有啲即係不為外人道嘅痛苦啊。由開會冇、 啊、 由零變到嘅、 啊、 就係、是、成個 show 走出嚟，其實好多人喺後面做咗好多嘢，係 啱啊，係啊，功勞佢冇份㗎， 冇份嘅，係 啊, 啊，老闆賺曬錢咯、 啊， 你都見唔少啦， 搞得好好、啊、喎，啊，陳生 食餐飯， 係啦、 啊，嗯， 同埋人哋最開人哋最開心嘅時候，你最忙嘅時候， 啊、 無論喺農曆啊、聖誕 啊、 假期啊，總之人哋放假，你就喺度做嘢、 啊啊，所以我覺得係人工嗰方面，佢哋真係要俾多少少， 嗯，呢、這個我同意，係 啊， 呢、這個我同意， 冇人入行入親行。其实一腔热血， 好快就走咯。 系啊，当个热血过后，咦、 啊， 原来只可能够食两餸饭，佢、 嗯、 就唔开心。 咁啊，唔好咁讲，两餸饭而家好多人食嘅。 咁、欸、所以会唔会好似你咁讲啊？即系两样嘢嘅话，你都系称嘅啫。你摆喺个天平嗰度称嘅话，一系就 系 嗰个工作嘅啊满足感，另外一个嘅就 系 你个人工啊嘛。人工唔够嘅话，你咪唯有嘅就 系 喺个满足感嗰度就摆多少少咯。 然后就睇准机会就飞走去啦。 冇错， 你 同我个堂唔大啊嘛。 你同我哋合作有冇满足感啊？ 梗系有啦， 佢应该有嘅，因为佢人工偏低。 嗱嗱，呢个商业秘密你唔可以讲噶吓。 系啊，得嗰十零万一个月 啫。 你 嗰个系你。 其实我过咗年谂住搞个救救。 救 救 小 强 强， 救救小强强， 系我就埋期，我会申请噶啦，按正手续。 Walking all alone. So in love, are we two? That we don't know what to do. So in love, so in love, world of our two, so in love. As we stroll by the sea together, under stars twinkling high above. So 上情之经典重现 Lobo。 felt the blood go to my feet. Now it took time for me to know. 美国创作歌手 Lobo。Lobo 呢个名字即是西班牙话的灰狼咁解，所以有啲人都会称呼佢做灰狼 Lobo。成喺1960年代 ，Lobo 同好多嘅乐队合作过演出，不过成绩都系一般。直至1971年就开始用 Lobo Lobo 呢个名字。Lobo 以唱情歌为主，不过最初佢推出最受成功嘅呢一碟就系讲佢同埋一只狗仔叫做阿 Boo， 歌名就叫做《我和你和一只叫做阿 Boo 嘅狗仔》，Me and You and a Dog Named Boo。 I remember to this day the bright red Georgia clay and how it stuck to the tire after the summer rain.Will power made that old car go? A woman's mind told me that so. Oh, how I wish we were back on the road again. Me and you and a dog named Boo, traveling and a living off the land. Me and you and a dog named Boo, how I love being.But then he paid us for what it was worth. Another tank of gas and back on the road again. 这首歌曲在美国排行榜第五位，在英国排行榜第四位，销售超过100万张，同埋喺1971年9月被颁予金唱片之奖。歌名就叫做 Me and You and a Dog Named Boo。 I'll never forget the day we motored stately into big L.A. The lights of the city put settling down in my brain. Though it's only been a month or so, that old car's bugging us to go. We gotta get away and get back on the road again. 不过正如头先所讲 ，Lobo 都系以唱情歌为主嘅。佢另一首歌曲《How Can I Tell Her》讲一个爱情中嘅男人忽然之间又爱上另一个，佢以温柔嘅声线唱出呢一个脚踏两条船嘅男仔心中嘅彷徨。呢一首歌红遍全球，歌名就叫做《How Can I Tell Her》。 She knows when I'm lonesome. She cries.When I'm sad, she's up in the good times, she's down in the bad. Whenever I'm discouraged, she knows just what to do.Doesn't know about you. I can tell her my trouble. She makes them all seem right. I can make up excuses not to hold her at night.We can talk of tomorrow. I'll tell her things that I want to do. It's you I think of every single night and day. But when is it easy telling someone we're through? Oh, girl, help me tell her about you. Lobo 歌声有一种很特别的磁力，演绎情歌的时候温柔的声线令人特别陶醉。他另一首分手歌曲《不要期望我再做你朋友》Don't expect me to be your friend 更加讲出一个伤心的爱情故事。送给大家有情歌王子 Lobo 的这一首 Don't expect me to be your friend， 好像一个故事一样，讲了个男仔分手之后 Stop sending flowers to your apartment， 所有的心路历程。 You said you aren't at home much anymore。 I stopped dropping by without an appointment， 'cause I'd hear laughter coming through your door。 Sometimes late at night you'll still call me just before you close your eyes to sleep。 You make me vow to try and stop by sometime， but baby that's a promise I can't keep。 I love you too much to ever start liking you， so let's just let the story kind of end。I love you too much to ever start liking you， so don't expect me to be your friend。 I don't walk down through the village or other places that we used to go to all the time。 I'm trying to erase you from my memory， 'cause thinking of you jumbles up my mind。 I love you too much to ever start liking you， so let's just let the story kind of end。 I love you too much to ever start liking you， so don't expect。You always act so happy when I see you， you smile that way, you take my hand and then introduce me to your latest lover。 That's when I feel walls start crashing in。 I love you too much to ever start liking you， so let's just let the story kind of end。 I love you too much to ever liking you, so don't expect me to be your friend. 署一系列協議。南非國會宣布，為了讓所有議員能夠親自到開普敦投票，國會規劃委員會在當地星期一晚緊急磋商之後決定，針對總統拉馬福薩的彈劾投票延至下個星期二下午進行。拉馬福薩近期捲入醜聞，涉嫌對私人農莊失竊知情不報，逃避調查，外界亦都質疑他獲取涉案大量外匯現金的途徑。拉馬福薩早前提請憲法法院駁回指控他涉嫌違法的調查報告，同時申請法院頒令，宣布國會就該報告採取的任何進一步行動都是非法及無效。他亦都透過發言人表明不會辭職，並會繼續奮鬥爭取他所屬的非洲人國民大會第二個領導任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早上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9422点，跌18点，总成交71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95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11401点，升3点。部分活跃港股，盈富基金19.55元，跌3仙。腾讯控股314.4元，升2.6元。比亚迪股份207.6元，升7.9元。碧桂园2.85元，跌3.2元。美团174.5元，升7毫；恒生中国企业67.26元，升6仙；阿里巴巴89.45元，跌4毫；港交所332.4元，升2.4元；南方恒生科技4.15仙2元，升5仙6；商汤2.43元，升3.7毫。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85，英镑9.449，瑞士法郎8.26。澳元5.213，加元5.704，新西兰元4.926，欧元8.147，每百日元对港元5.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53。日经平均指数报27756点，跌128点。港金报16420元，比上日收市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3.1美元，卖出1773.26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一个港铁消息，由于有人进入东铁线大围站的路轨范围，东铁线的服务是受阻的。现时东铁线来往九龙塘至沙田站服务是暂停，来往金钟至到九龙塘站以及沙田至上水站的列车服务维持每6分钟一班车。港铁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九龙塘至到沙田站，大家要留意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将军澳环保大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石角街一段比较车多。

二十度几温，相对湿度63%，温暖咗好多嘅呢个星期三啊。早上部分时间多云嘅，咁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未来数天都系干燥，早上清凉，记得日夜温差较大。好啦，呢个时候咧，马上咧就嚟到我哋另一个环节啦。 老公，你睇下个天花漏水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老公，个窗开唔到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阿仔，厕所个马桶我坐爆咗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佢睇下啦。 大家好，你哋系咪揾我啊？ 哦、你系边个啊？ 我系家居明。 有关家居嘅嘢，一听你就明。 好啦，今日家居明咧就喺电话里边嘅。 系柯坤卡。 喂， 卡本卡。 早晨 啊， 你好啊。 好 巴閉啊，明哥， 去完日本又去呢個泰國啦，唉，好嘢啊你！ 開心開心啊， 啲笑聲都嚇人憎， 我都係咁話，真係。 唔 係 啊，我去泰國去到改咗個泰名啊，我叫猜猜旁， 猜猜旁，猜猜旁點解啊？ 猜猜旁， 我啊就得意咋， 我就係咩叫做水墨墨啊？ 唔係，但係嗰句説話有個意思㗎，係 啊，猜猜咩係有意思㗎嘛？ 即 係 咩意思咧？靚仔咁啊，舉個例，我唔知啊， 係啊， 咩意思啊？ 唔知哦，我有一次睇一出電影，佢叫猜猜旁，我覺得幾得意，咪改咗個 哦，好啦，咁你叫猜，你叫猜猜明啦， 係啦，猜猜明。 好，今日家居明講嘅話題， 浴室同埋頂樓嘅天花防水啊！ 哇，呢 個 問題 真係大。 我真系经历几次，我住咗几次顶楼，基本上中嘅机会都好高。中的意思即系漏水啊， 系啊， 漏水嘅机会相当高。 有冇好嘢？ 先讲浴室先啦，我谂少少。 我话俾你听啊，其实防水呢科咧就真。 喂 你 个电话 好窒啊！ 你翻翻嚟未？ 你咪潜咗落浴缸啊？你 系啊？ 喂， 有个。 喂， 完全听唔到。 你揾个好啲嘅地方好嘛？你好窒啊！ 好窒，好嘛？好，翻嚟我哋继续。 你暗里若怯慌，我化做一线光，让你心安如向往。会见你神情开朗，温暖。像置身乌托邦，来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认，迷失过，再一起去向变清楚。Wherever you are， 伤感抛开。对你拥护的爱，一世都未改。你我在人海，总一起探索未来。 Wherever you are， 到底家居明而家喺边住咧？就喺屋企嘅，咁啊电话先收得唔好，因为而家好啲啦啊。喂， 你好， 唔好周围走啦，唔好作业 啦，坐喺度 啦， 唔好走入厕所啦，唔好坐塔柱啦。 喂饭嗰啲咧，可含住炒饭嗰啲咧， 周围走喎，又爬上梳化，又呢度嗰度。 好啦，我哋 坐定未啊？阿明哥， 嗱，浴室其实咧，譬如我讲紧，我就可能你头先有讲到嘅，就系顶楼嘅天花，顶楼嘅天花可能未必有咁多朋友会有呢个问题吓，因为总之佢唔系住顶楼嘅，唔系连天台嘅，咁就未必啱啦。但系如果你话浴室嘅天花咧，哎呀，有时都会见到佢发晒毛啊， 佢唔想。 滴水啊，或者有水渍啊，咁样咁，其实即系呢一样嘢，我哋应该要点算好呢？ 好啦，嗱，咁其实咧，防水呢科咧又真系好恶搞嘅。 嗯， 如果你有朋友好憎佢啊，或者系仇人咧，你就介绍佢买呢啲咁嘅天台楼啊，或者系即系漏水楼咧，咁我话俾你听咧，你乜仇都报晒噶啦。 因为好难搞啊，又咪好贵啊，搞亲都 系啊， 唔 好大件事啊， 系好烦噶，真系好烦噶。好啦，嗱，我哋讲下浴室个天花，即系浴室个天花咧，有水渍啊，或者滴水咧，呢个咧我就成日都听到，即系偶然就听到朋友有呢啲问题噶啦。好啦，咁如果当你一遇到你个浴室天花有水渍啦，或者滴水咧，咁 有幾個方案嘅。第一個方案呢，就是、首先呢就通知管理處。 嗯， 咁如果有啲大屋苑啲管理處呢已經熟悉晒㗎啦，咁佢自動自覺呢會知道幫你點去做點去搞㗎啦。 嗯， 好啦，咁第二呢就係通知食環處。 吓，关咩事啊？ 系啊，点解要通知食环处嘅？ 食环处有一个叫渗水办 啊， 渗水办， 我真唔知喎，冇听过喎。 多谢家居明吓，点啊？嗰个系负责乜嘢嘅？ 诶，佢就系当你就系打电话俾佢，你系投诉，你话我楼上有渗水，咁佢哋就会又嚟帮你调查噶啦。 嗯 ，OK， 系唔系都打？点解唔去揾咗啲专业人士睇咗先啊？嗯， 我会讲嘅，我会讲嘅。 我觉得有时你唔使一去就去到系咯，咁高 唔系唔系啊？呢、這个反而简单啲啊！嗱，点解我咁讲咧？第一咧，唔使钱嘅，即系如果你揾渗水办系免费嘅。更重要咧，因为如果你揾渗水办，佢嚟咗你个单位睇咗，觉得如果系咦真系个 case 咧，咁佢就会揾上面嗰个去联络啊嘛。而佢最重要就係佢有權執法去入屋，即、或者佢上面唔合作，佢可以申請一個搜查令去樓上嗰度調查嘛。 都係，因為有時你遇著啲比較固執嘅鄰居，冇啊，唔關我事，嘣閂咗道門，你真係奈佢唔何，你又唔入得去噶嘛。 係啦，咁你佢哋就有權去落申請搜查令入屋啊嘛。 嗯， 你揾我，我如果正如阿梁繼昌话，喂，佢唔肯开门，我真系冇办法喎。 系啊，私人地方系咪？ 嗯，即系其实佢可以嘅就系入屋调查，咁你就可以咧一快，即系快啲就可以清楚知道就究竟系关边个事啦，系咪？ 系啦，系啦。 如果咁讲法嘅话，我对唔住啊吓，诶，家居民，我想问一问，如果你话你自己嘅浴室嘅天花度有啲咁嘅情况，系咪多数都系楼上搞到噶？定系会唔会有机会系啊？即系自己嘅问题啊？ 嗱，我话俾你听啦，如果你个浴室个顶都有水渍有水控咧，九成九都系楼上噶啦，因为水向低流啊嘛，点会你间屋企啲水又飞上天得噶？ 嗯，你又讲得啱，冲凉 有水蒸气噶嘛？ 系啊，冲凉都会射个顶。 系啊，射个顶滴翻啲水落嚟啊嘛，我就系 倒花洒。 你又啱，你又啱，系啦，咁即系多数都系上层嘅一个问题啦，系咪？ 九成九， 九成九， 上边嗰单位，但系总之就上边 知道。好，咁但係如果真係要申請呢一個叫滲水辦嘅時候，佢呢咁大家要諗一諗啦，即係其實應該要點樣揾佢哋啦，係咪？ 打機你好電話啊， 係啦， 有埋電話㗎，俾唔俾得大家？ 嗯，食環處嘅係咪？即係政府部門嚟嘅， 食環處嘅滲水辦 係得， 政府部門得嘅，因為你唔係商業機構。 可以啊， 幾多號啊？ 1823， 四個 number 嘅咋？ 哦，一八二三，人咩都係問嗰樣嘢㗎嘛，係嘛？ 總之你關於即系渗水嘅问题，你就打1823就得噶啦。 哦，明白， 收到。 好，仲有冇其他嘅方法啊？ 好啦，咁但系唔好处咧，就系因为咧，佢哋即系用，即系你由你约啊，到佢哋到现场咧，大概要两三个月内啦。咁、变咗，如果你系忍受得到，咪等两三个月咯。 但系其实咧，如果能够私下和平解决，咪仲好咧。即系好似阿于华斋，如果对方合作嘅， 系啊， 咁啊，不如搞咗先啦。你嗰啲等两个月后先嚟睇。即係有時好難忍受咁啊！滴答滴答滴答係咪？ 你講嗰啲係唔合作嘅就可以揾呢啲朋友啦。 頭先講嗰個係唔合作啊，咁如果合作嘅咧，其實咧我永遠咧都同啲朋友講，即係好，即係首先咧就唔好用一個投訴嘅態度先。 嗯 嗯， 一個即係同管理處講，我哋冇嘢嘅，我哋即係有咁嘅問題， 想知下啫，想了解下啫。 咁嘅咧，樓上即係大家咪會即係。好啲咯， 但管理處實同佢講，喂，有人投訴你喎、 管理處點講冇得講啦，你控制唔到。不過即係你而家你面對面，你嘅態度就唔好似好 友善啲，我哋 係啦，好似 challenge 人咁咯，我覺得 係啦，盡量友善啲啦。 知道， 其實你可以咁噶，你我會教啲朋友咧，你寫封信，你只管理處講得唔好嘛，你寫封信由你。即係呢封信咧，你可以直接俾管理處得，或者入落佢個信箱都得噶嘛。咁你封信你就可以好友善嘅語氣， 即 我明啊， 去寫人 又或者你上去嘅時候，可唔可以買幾隻橙啊？ 難拍啦，係 啊， 應該係橙，我蘋果 啊， 蘋果善啲咯。 係啊，買幾隻橙，買幾隻蘋果啊，咁上去同佢講下。係 啊，你唔好揸住支雞毛掃上去啊！唔知你做乜？ 我覺得 OK。 咁我又唔會喎，你搞到我層樓仲要買橙俾我又， 跟住要我整幾萬蚊就為咗嗰隻橙 咁，佢都唔想。係 啊，大家唔想嘅。 好啦，咁啊，其實仲有冇另外一啲嘅方法？譬如可能是檢查的方法，你可以跟我們講一下呢。 如果是其實這個問題呢，除了你是樓下或者你都有機會被人投訴那個的嘛。 是啊。 其實呢方法是兩者都一樣的。首先就是拿支紅外線槍或者有些濕度測量儀，其實那些一照呢就看到即系有系咪又喺上面有水控啊？ 我边度有呢啲嘢啊？ 系啊， 哥， 我唔知喺边度买。 喂， 嗰有冇红外线枪？ 如果买贵唔贵噶？ 俾一支我。 如果买贵唔贵红外线枪？ 呢啲咧，即系淘宝都有得买嘅。 我哋唔可以提平台名吓， 系啊，冇错， 唔可以提平台名。总之网上自己谂啦，好唔好？自己谂， 自己谂办法啊。总之就红外线枪同埋呢一个湿度测量仪系咪？ 系啦，好啦，但系。至於咧，其實咧漏水咧有，即係如果係洗手間漏水咧，有兩個漏水嘅，一個叫內水漏水，一個叫去水漏水。 嗯， 內水漏水咧就即係你嘅水喉啦，即係水喉漏水啦。 嗯， 咁咧你就可以用個磅錶，即係用個磅錶咧去 試下個水壓， 要揾人去試噶啦。 嗯， 揾個磅錶去試個水壓有冇移动，如果佢有移动就即係内水有问题啦。 好，我想请问啦，要磅标试水压系咪要搵专业嘅水喉师傅？ 系， 水 喉师 傅答。好，咁如果去水呢？ 好啦，去水呢就即係话，顾名思义去水即係话你个星盘啊、地去水啊、浴缸、企缸去水啦。 嗯。 咁就用色粉试啦。 嗯。 因 为， 嗱，即係其实你去嗰啲地方买色粉都即係佢嗰啲咩五金鋪都買到㗎啦。 哦，色粉、啊。 咁因為你話係我個單位漏落你嗰度嘛。咁、你用咗，如果我用黃色嘅色粉去試，咁如果試完之後我下 邊 嗰個個天花真係有黃 色 嘅粉出，咁咪即係肯定係上面 個 單位嘅問題咯。 O K 喎，呢個方法。 明白。 買啲透明色粉， 或者買奶粉。 咁但係呢度咧，我有多少少嘅，因為我見到有啲朋即係有啲公司幫人試。試去水咧就用一隻色粉嘅啫，其實咧呢個就我認為就可以再專業啲嘅。你就用幾隻色粉，但因為點解啊？你地去水一隻色粉，浴缸或者企缸係色粉，星盤係一個色粉， 就知道喺邊度漏啦。 哇！ 係啦，咁如果你用同一隻色粉，你咪最後咪淨係知道漏啫嘛。咁你係咪成個醫啊？你如果你用唔同色粉水，你就可以局部去醫嘛。哦，個企缸有事啫，咁我咪醫企缸。 但 係 咧，局部醫咧，第時會唔會到另外一 part 又出事㗎？定係要其實即係如果要解決長長細細，係咪搞掂曬成個廁所好啲咧？如果你搞啲唔搞啲，係咪仲衰？ 嗱，我會咁樣講啊，我都係還原基本步再開頭嗰句，其實咧漏水咧係好複雜，即係 好煩 嘅，唔係三言兩語講嘅。咁、 嗯、 真係要揾專家去睇。咁好似有陣時我哋一睇咧，我哋知道，誒係呢度噶啦，嗰條玻璃膠邊你老化咗啫嘛。咁一般整完之後再試係冇事咧，可能就好簡單就已經做完噶啦、 哦。明白。 嗯。 咁、但係即係所以要 case by case 嘅。咁有陣時我哋一睇，咦唔係、哦，即係。咁我哋就有陣時會建議真係要做過啦。 漏水有咩可能性啊？ 係啊， 嗯 啊，漏嗱，我話俾你聽咧，漏水可能性咧就真係五花八門啦、啊。係咁依叫做專業講幾樣啦、啊。好似嗱、首先就係個結構個石屎個結構出現咗問題啦。係、咁變咗咧，你當你佢拉即係、就是、拉爆咗啲防水層啊嗰啲咁嘅問題啦。第二啦，就係、是、啊。第二咧就係嗰、那個喉管啊，即係就嗰啲來去水個問題啦。但第三咧就更加搞嘢啦。即係我曾經有個 case 咧，就係我個恩人朋友咧，啊佢個成個樓下成日投訴佢漏水，即係滴水。咁佢又揾咗啲師傅試完之後咧，佢哋個師傅就話俾你聽。诶，系啲地下嘅漏水问题噶啦，咁佢叫我去帮佢重新再做个洗手间啦，我条气唔顺啦，我又再帮佢 check 咧，竟然 check 到咧， 唔系个地下有事啊，系个外墙有事啊。 哦，即系有机会系外墙入水， 即系外墙入水，然后渗咗落佢个幅外墙，然后落咗佢个地下，然后再渗落去下边啊。 明白，家居名人，我哋时间无多啊吓，咁但系咧，其实咧好多时候都会有一个问题嘅，就系总之漏水啊，或者系窗台漏水又好咧，好兴听到嘅就系话，不如打针啦。 系啊， 系啦，点睇？呢样嘢 好啦，嗱，今日我家居貼士，既然系讲漏水，我家居貼士就讲打针啦。好多时咧，我哋成日听到话打针打针，其实我就极度唔建议打针嘅，因为其实我哋依漏水咧系要揾源头，即系你要揾到个源头，你就自然就可以解决。好啦，你打针咧就治标唔治本嘅。好啦，你打咗针打上去啊嘛，咁个源头冇解决噶。好啦。咁如果佢嘅石屎层啊，或者好多原因，咁佢啲水其实仍都系渗入咗佢哋嘅石屎层噶嘛，咁佢咪可以可能几个月后快质就好快喺第二个地方再出嚟咯。 啊，佢仲会去第二度添。 系啊，因为你打针净系阻住咗佢，阻住咗佢嗰度 系，封咗佢，佢系搵窿捐啊，周围 系啊，因为佢个即系个嗰度个结构出现咗问题，你嘅石屎结构。一定有啲地方有冇我哋叫弱点啦咁你医好咗呢个佢咪喺第二个再出嚟咯。 系 咁呢你就最惨啦，你就到时呢你越搞越打得针多呢你随时搵返源头都困难咗添啦。 明白，打得针多终遇苦。 有句咁嘅嘢嘅咩？ 哎啦，唔够一分钟。咁我哋最后 round up 个节目，明哥有咩建议啊，今日啲贴士啊咩咁啊。 剛才那個就是了，就叫大家如果漏水的話就千萬不要打針， 是吧？打針 是 打針多， 因為中雨苦，中雨苦。 嗱，即係咧漏水咧，就真係要找一些真係專業的公司去看啦，因為咧你越遲搞佢咧，佢啲令到裏面啲鋼筋啊結構咧就只會 嚴 重咯。 好多謝曬明哥， 唔該曬， 唔該曬，唔該曬。好啦，下個禮拜你真人上陣啦嚇。 好啊， 拜拜拜拜拜拜 拜拜。 好，而今日翻嚟答半之後，我哋就會中醫取材，先睇新聞報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港铁表示，由于有人进入东铁线大围站路轨范围，东铁线来往九龙塘站至到沙田站的列车服务暂停。目前来往金钟至九龙塘站维持6分钟一班车，来往沙田至上水站维持6分钟一班车。港鐵正安排免費接駁巴士行駛九龍塘至沙田站。港鐵預計需時約45至60分鐘處理，呼籲乘客考慮改用觀塘線轉乘屯馬線。政府建議增加亂拋垃圾的定額罰款，由1500元加至3000元，店鋪阻街就增至6000元。另外，非法擺放廢物罪行的定額罰款同樣增至6000元。政府將展開1個月的公眾諮詢，預計最快明年第二季向立法會提交修例草案。環境及生態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表示，自2003年6月至今，定額罰款未有調整，但是本港累積的通脹大約60%。當局認為有需要提高相關環境衛生法例的罰則，增強阻嚇力。政府建議調高7項主要涉及個別公眾人士行為的定額罰款，包括廢物棄置在公眾地方或郊野公園、在公眾地方吐痰、犬隻糞便弄污街道、未經准許而展示招貼或者是海報等。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昨日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分析研究明年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明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20大精神的開局之年，要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強各類政策協調配合，優化疫情防控措施，形成共促高質量發展的合力，要有效防範化解重大經濟金融風險，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會議強調，明年要扎實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着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更好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有效防範化解重大風險。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5,115宗新冠本土個案，包括4,351宗確診和20,764宗無症狀感染，沒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本土感染入面，廣東佔最多4,919宗，北京有3,974宗，重慶3,765宗。內地現有確診病例42,900多宗，當中128宗是重症，累計痊愈出院的病例超過301,000宗，累計死亡病例5,235宗。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早上部分時間多雲，天氣清涼，日間大致天晴及乾燥，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晴乾燥，早上清涼，日夜温差較大。室外氣温20度，相對濕度61%。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19,470，升29，总成交84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99，跌12，深证成分指数11,419，升21。部分活跃港股，盈富基金19.58冇升跌，腾讯控股313.2升个四，比亚迪股份210.2升10.5。美团175.1升个三，碧桂园2.86跌3.1，恒生中国企业67.4升2，阿里巴巴89.9升5仙，南方恒生科技4.15升5.4，商汤2.36升3，港交所334.4升4.4。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784，日元137.15，瑞士法郎0.943，加元1.365，人民幣6.986，英鎊對美元1.214，歐元對美元1.046，澳元對美元0.669，新西蘭元對美元0.632。日經平均指數報27,706，跌179，港金報16,440，比上日收市升2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1.61美元，賣出1,772.12美元。經濟行情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阿姑先提翻你一个港铁消息，由于有人进入东铁线大围站的路轨范围，东铁线服务是受阻，现时东铁线来往九龙塘至沙田站服务是暂停，来往金钟至九龙塘站以及来往沙田至上水站的列车服务维持每六分钟一班车。港铁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往来九龙塘至到沙田站，咁大家要留意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在湾仔运动场，快线去跑马地和北角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还有新界区将军澳环保大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石角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大赤沙消防局。封路情况，湾仔港湾道爆水管，港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大家要留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梧桐寨来回方向、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向蝴蝶村、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方向，还有青衣南桥落斜向葵芳。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时候食嘢都系分散注意力嘅行为嚟噶，专心揸车，自然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take my good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 问天。 凌霄叔所饰演嘅方少天，作为怀住航天梦想嚟到航天研制部门报到嘅大学生，一入到航天院，林泽就唔中意佢，揾出长三月事故真相，仲有匿名信事件同埋收图纸事件。作为直接领导嘅林泽，总系故意为难方少天。 国剧八三零，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将军澳隧道在12月11号凌晨开始豁免收费、哦、 是啊，之后揸车过将军澳隧道就不用再停低俾钱了。 12月10号晚上10点起会实施临时交通安排，封闭部分行车线进行工程，交通可能会较平时繁忙。 连接将军澳和东九龙的将军澳蓝田隧道还会在同日朝早开通， 上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啦。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那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那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嚟到呢个时候嘅话，我哋又欢迎我哋嘅徐 Sir。 徐思浩， 系啦，冇错，我哋俾我哋大佬闹啊，佢话唔好成日叫人取舍啦，你要成个名嗌噶嘛。 唔系啊，唔紧要，冇问题。 系啊，你介绍你自己啊， 我系徐思浩，注册中医师。 系啊，你好啊，徐 Sir。 大家好， 最屘咪叫徐 Sir。好啦，喂，今日讲嘅呢样嘢嘅话咧，我同阿小强真系好中意，因为我哋两个咧有个名叫做汤王同埋汤怪。 所以有个汤扔落去， 好多人都中意饮汤，啱 啊！系啊，你中唔中意饮汤啊？ 我都中意饮汤， 汤渣都食埋。 系啊，但我觉得好奇怪喎、就系汤呢样嘢咧，系咪就专属我哋系广东一带嘅地方咧？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咧，我真系好笨拙，我去到咧北京嘅时候咧，就话啊，可唔可以饮啖汤？佢就话我搵没有的，咁跟住我就话咁一定要有啲咧，咁佢就话有蛋花汤，得一样嘢嘅啫。咁但系点解会净系得我哋喺南方嘅？有好多种唔同类型嘅汤品咧？ 呢个就要同嗰个地理水土啦，因为南方地带、岭南一带都系属于一个湿温地带，咁我哋工作时间相对又长啦，咁有机会又食好多一啲煎炒醋热嘢，咁、如果翻到屋企有煲汤水饮下嘅时候咧，都可以有一个滋养住身体嘅作用。咁所以咧，点解广东会比较多汤水，就系因为天气嘅主要原因，就系天口庆热，咁再加上咧，我哋食热气嘢，咁有个汤水叫做平衡翻个身体。咁、但系当然啦，传统嘅落嚟有煲汤都系一个家庭一个饭送里边嘅一个维系住一家人嘅一个感情嘅一个， 同意啊！阿妈煲煲汤，我打电话叫你几时翻嚟饮汤啊？ 系啊， 好 温暖啊！ 所以即系话变成咗一个汤水，反而系嗰个汤嗰个送菜里边嘅焦点。 想问下，其实汤水啦，喺中医嘅角度嚟讲嘅话，有冇啲乜嘢嘅意思或者有啲意义？头先你讲到嘅就喺家庭上面嘅话，系维系大家嘅，即系一啲即系感情嘅一个好嘅地方啦。 我哋成日都讲咧，就治未病系我哋中医嘅思想。我哋就唔系成日都希望要病人去食药，咁由于大家都要调理身体，如果依赖药物咧，都唔系健康嘅做法。咁、如果透过喺个食物里边获取到营养，系每一个人生命活动必须要。咁、但系食物当中有固体有流质， 咁如果煲湯嘅係將一啲食物裏面嘅營養溶解咗喺個水裏面俾我哋容易去吸收嘅時候呢，咁能夠再透過我哋觀察自己嘅體質啦、家人啦或者季節性啦，咁我哋再選擇唔同嘅新鮮嘅材料去製作呢一煲湯出嚟啦，咁大家都可以透過生活裏面嘅湯水營養去補給我哋身體嘅不足，咁身體就固然之呢就可以利用呢个手段去将个体质稳定调节强壮，咁就宁愿将啲钱去睇医生嘅钱咧，喺冇病嘅时候就多啲煲啲汤水饮下，等个身体强化，咁就即系唔使睇咁多医生咁辛苦咯。 徐 Sir， 可唔可以觉得就系西医方面又或者我哋平时日常生活嘅呢啲就 supplement 啊？ 是 当唔当系啊？ 可以 食补 充 剂，可以补充哦。 原理系近似嘅，呢、這个就更加可以喺每一日。即係好健康咁樣，自己都可以選擇而做到。 有好味， 冇錯， 係咪？藥膳咧，係咪當唔當係呢啲咁啊？就係一種。 嗱，譬如話藥膳就係好結合有藥物啦，而產生嘅膳食啊嘛。咁如果你話喺食療嘅立場咧，可以有藥物結合，可以純用一般嘅食物。咁但係原始我哋講藥食係同源嘅，因為每一種嘅食物裏面當中咧，佢都具有一啲嘅。调理身体作用，只不过点解食物佢冇办法可以做到喺医师开药俾你嘅时候可以治疗到疾病呢？咁原因咧，佢就系有效，不过你要食好多而时间好长，你先至起到呢个效果。咁、所以如果我哋透过食物啦、食疗啦、汤水咧，持续而坚持去做调理嘅、身体就会逐步逐步可以获取到嗰个强化效果咯。但系你要佢利用佢好急咁样去医病咧？好就好难啦，可能你话冬瓜消暑，而家中咗暑啦，真系要用冬瓜去消暑咧，可能就慢。但系你话我晒个太阳嘅，我饮少少冬瓜汤去帮助平衡，唔俾机会佢再累积，同埋会有机会中暑。咁呢个就系个目标咯。 明白。好啦，嗱，咁啊讲到汤嘅话咧，其实有好多种烹调嘅方法嘅，即系例如可能分个就系炖汤啦、煲汤啦、怒火汤啦、滚汤啦咁样。点解会有咁多种唔同嘅手段呢？ 嗱，当然要视乎在嗰个材料同埋出发点啦。嗱，譬如咁讲啊，我哋讲最快捷，好多人中意嘅就滚汤， 系啊， 冇错啦。滚汤咧，佢买啲料，点解佢要滚咧？佢冇时间，咁所以佢就去滚汤啦。 冇时间就去滚 滚啊， 系啦。滚汤咧，我哋又滚菜汤啦。咁你滚个吓滚啲瓜瓜菜菜。咁其实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啲材料佢本来都系易出味，而加上佢本身个功能都系以清凉清热啊。或者補充一啲津液水分，咁所以可能你譬如話用個白菜豆腐滾魚片湯啊，或者咧可能你又會用一下啲肉碎粉絲滾呢一個鴿殼湯啊，咁呢啲都係三滾兩滾而又可以即刻做得到。咁因為香港地嘅人咧工作時間比較忙。佢又想飲啖湯去滋潤下，但又冇時間去煲，咁所以佢哋就會選擇用滾。咁但係頭先講啦，滾湯嘅材料呢，如果你要用一啲好難出味嘅嘢呢，佢又真係做唔到。 藥材就好少 啦，係啦，所以 會滾 即係比較少嘅，呢個真嘅。咁所以呢，佢哋通常都係要快。咁所以用途功能喺個補虛嘅立場嘅呢，就比較少。而通常都係一啲易出味嗰啲嘢都係清涼啲嘅。咁所以如果我哋成日都話啦，有啲人佢睇虛，佢係經常飲滾湯，咁就可能容易會偏涼啦。咁所以佢哋滾菜湯裏面咧，我哋就好建議佢要落多幾片薑、去 balance 嗰個嘅寒涼因素咯。咁又可以幫助吸收咯。咁但係第二個部分就去到煲湯咯。煲湯亦都係最常。咁其實好多人就問到煲湯同滾呢個燉 湯同埋燉湯有咩分別？ 係啦，嗱，煲湯當然啦，有三即係煲湯嘅時間去控制而確定佢係咪老唔老火。如果一般兩個小時或以內嘅咧，都係一般正常嘅煲湯。咁但係如果以超過三個鐘頭或以上嘅咧，就真係內火老火嘅意思啦。咁如果一煲水喺個火度係咁滾滾滾滾滾滾得耐咧，佢就會上火。嗰啲水個性質會轉變，容易會熱。咁我哋飲得多老火湯咧，個人就容易會熱氣。 咁就等於點解啲人話打邊爐會熱氣呢、 嗯、 就因為打邊爐咧，因為你傾住偈食飯，一路喺個火度興住興住，咁嗰啲水咪一路煮咗成個兩三個鐘頭，一路 食唔止啊， 係啊， 深啲可以又再、 啊、 再打。 但係調翻轉講句，你屋企人咧，佢有一個好怕熱氣打邊爐嘅、 嗯， 但係佢又冇辦法一齊成家人一齊做。 嗯 咁佢可能將佢鍾意食嗰啲嘢倒晒落去，跟、 嗯、 住之後一鑊熟就一品鍋滾起咗，佢、嗯、就不開自己食。 係、嗯、啊， 咁佢就冇咁熱氣嘅、 哦， 因為佢煮嘅時間短啊嘛，佢、嗯、食完就食完啊嘛，佢、 嗯、 唔會慢慢再慢慢喺度滾。咁、 嗯、 所以老火呢就係、是、易上火一啲。咁、 嗯、 如果一般我哋用醫療嗰個食養嘅概念出發咧、 嗯， 就唔會經常叫人煲老火湯嘅， 係、哦、 啦。但係除非嗰個材料可能我而家煲個豬骨湯、 嗯， 我要煲個雞湯，佢個時間係需要咁長，咁、 嗯、 你就要煲老火啲啦。咁、 嗯、 但係呢啲材料佢本身都係有偏性，可能都係以温補一啲嘅。咁、 嗯、 呢個人即係佢本身都係虛寒。咁啊，即係相對都可以叫受得咯。咁、 嗯、 所以佢就唔怕老火。 哦，即係飲老火湯嘅話，都要睇下自己嘅體質 嚇。係啦， 就唔好以為永遠都係哇滾又煲好耐、 啊、 就為之好啦。 因為好多咧，即係嗱，我哋用一個比喻，好多人都會煲西洋菜湯。 係喎、 啊， 咁、 啊、 佢要煲，成日都要煲老火，咁、 嗯、 樣咧就好飲啦。咁、 嗯、 用飲嘅立場煲得耐，去濃郁，咁啊梗係好飲嘅。 嗯 咁但係咧，其次嘅原因佢要煲得耐咧，就驚西洋菜涼。咁、 嗯、 但係如果我選，我知道自己嘅體質係虛寒，我冇理由選擇一個寒涼嘅蔬菜去煲湯俾自己飲而影響身體嘛。咁、 嗯、 你又特登要用好耐嘅時間去煮嗰煲湯，咁咪破壞咗原本嗰個食物嘅營養咯。咁、 嗯、 所以咧，其實呢一個就唔屬於喺個食療立場出發嘅、 哦 嗯，就純粹係一個生活湯水咯、 嗯 啊。生活湯水。但係如果你話我好驚個西洋菜涼，咁點解啲人打邊爐嘅時候你又要？六兩六你就拎起嚟食咯，你唔會一開始煲兩個鐘之後先至打邊爐去食嗰啲煲老咗嘅西洋菜咧，係、 嗯、 咪、 嗯？ 所以呢一個咧就係、是、好多人嘅一啲迷思或者謬誤啦，係啦。咁、 嗯、 但係如果講到係燉湯同煲湯嘅區分咧，其實嘅原理用嘅材料咧，可以話係所有煲湯嘅材料都可以利用燉湯嘅手段去進行嘅。 嗯哦 咁但係好多人會諗燉湯要隔水燉啊，要燉嘅時間要長啲嘅， 出嚟嘅有少啊。 係啊，因為你個工具嘅問題。 冇錯。 咁你如果要燉成三四個鐘頭先至可以將裏面嘅營養逼出嘅原因，就係因為你個工具係隔水蒸、隔水燉， 嗯、 就唔係直接火燒。咁佢嗰個溶解嘅情況，佢需要時間，即、就、係、是、等於好似而家所講慢煮嗰個意思，你要拉長啲時間，佢先出得到嘛。咁但係佢呢一個唔係用個火去狂去煲去燒佢嘅時候咧，佢、 嗯、 就可以保留到嗰個營養成分原汁原味。 哦， 咁即係話你要叫做精心炮製咯， 嗯，就是、精華啦， 冇錯啦。咁其實佢燉湯就可以保留到個精華啦，唔、 嗯、 會破壞，唔會改變。咁但係就要反覆用啲時間心機去製作。 嗯， 咁所以有好多人會覺得如果我要咁複雜整燉湯。不如我就要用喺一啲名貴嘅材料， 嗯、 我唔想改變呢個名貴材料嗰、那個性質、 嗯 那個功效，咁、 嗯、 我可以保留到佢嘅功效原汁原味啦。咁、 嗯、 啊，好似例如有啲人咧，佢會燉冬蟲夏草啊，燉下啲咩鹿尾巴、鹿茸啊， 好香噶。 呢啲全部都係一啲比較叫做價值煉成名貴嘅材料，咁佢就係唔想。变咗佢个性质，咁、 嗯、 就用炖嗰个手段咧就最理想不过啦。 明白。 咁所以通常都系咁样咯。 吓、啊，即 系 好少炖西洋菜汤嘅，系咪、 欸？有嘅， 都有炖西洋菜。 有嗱，当然啦，你屋企去做咧就可能会少啲啊、 哦。 但系有阵时候我哋见到有啲老饭店， 哦，我知你讲边啲，系、嗯、一盅盅咁攞埋嚟。 咁佢有个蒸柜，全部入晒柜，佢冚埋盖，佢就可以做到啦嘛。 咁、嗯、会唔会系咁样讲法嘅话，就冇咗头先阿取材你讲嘅、嗯、就系、是、上火嗰样嘢 啦？ 我炖西洋菜嘅话，咁就 冇 错 就正。好多，所以个20蚊一碗例汤炖汤可能要40蚊、 嗯， 就系佢需时多咗。 我估你唔到，原来你系名厨嚟嘅。好啦，既然系咁嘅话，就要即系名厨近厨就得食啦。 系啊， 咁我头先讲咗讲好多啦、 嗯， 不如我啲介绍下啲汤品俾我哋、 啊， 有啲咩嘢系好 大众化啲。 咁我哋又要大众化，要就大人细路啦。 咁、 啊、如果而家呢一个季节天气咧，我哋都要增强我哋个抵抗力啦，又要滋润住我哋嘅身体啦。咁、 嗯、 用一个材料咧，就系五指毛桃。 排骨、裸头炖鸡脚， 好多嘢， 系啦，系好多嘢， 鸡脚又 系啦，五指毛桃、裸头排骨， 你介绍过五指毛桃啊？ 嗯，冇错。嗱，呢个五指毛桃嘅材料咧，因为佢味道香啦，同埋咧就大人细路都啱用，佢又可以健脾开胃，又可以补气。咁所以我哋又要增强我哋而家抗病能力啦，尤其是天气凉啲嘅时候咧，容易会伤风感冒嘛。 冇错。 咁我哋又希望我哋食多少少，吸收开胃一啲咧，就等到我哋身体营养充实啲，去等待嚟年春天嘅时候到咧，我哋嘅身体有啲精微可以去生发，咁就会更强壮啦。咁所以五指毛桃我哋用嘅材料可以买一两啦， 一两 系啦，咁啊系啦，干品嚟嘅，干品一两。咁啊当然啦，如果炖汤嘅份量我哋而家系三至四人份量，咁如果你人多啲，咁我可以用到二两都冇问题，但系你要睇下你嘅炖盅啦，挤唔挤得晒。咁第二啦，我哋就落啲裸头落去啦。咁由于秋冬季节咧都系比较滋润嘅好啲嘅，咁裸头有干嘅，亦都有急冻嘅，都有新鲜都有嘅。咁但系我哋通常啦，用干嘅裸片啊，或者系用一啲急冻嘅都系可以嘅， 要几多度啊？ 咁一般啦，如果系我哋当急冻嘅计算啦，咁佢咪落两只落去咯，睇下大细咯。 两只 系啦，落两只，因为多嘅问题会引致咧嗰个汤水好胶质好浓重，咁你会反而黏滞添。 但系好甜噶，我觉得 系啊， 佢系 试埋噶裸 头。嗱，当然啦，食系冇问题噶，但系咧就睇下自己个胃火，咁啊消化力啦。如果消化力唔够好嘅人就唔好食太多，如果唔系惊系晾住。咁跟住咧，我哋就再放啲排骨啦，同埋鸡脚落去啦。咁一般我哋放啲譬如话西施骨啊，或者系排骨头啊呢啲位置去煲汤，咁啊汤又有啖肉，又甜啲润啲啦。咁啊鸡脚咧，我哋就买八只啦。咁啊再要配一啲料嘅，就可以放片陈皮落去，令到嗰个汤水，因为前面嗰啲猪骨、鸡脚、裸头都系容易黏滞，有陈皮喺度咧，佢会甜啲，即系香啲、开胃啲。咁你仲可以加少少咧，就系龙眼肉落去啦。 好。 咁啊龙眼肉咧就大约攞一汁仔啦。咁啊将所有嘅材料，先处理咗嘅就系你个裸头洗干净啦，咁你啲排骨同鸡脚咧都要洗干净出水啦，所有嘅材料放咗落个炖盅就加熟水，系煮滚 熟 水系啦，煮滚咗嘅熟水就喺个炖盅度大约咧就八成啦，咁啊然后就隔水炖三个钟至到三个半钟， 好耐， 哇个炖盅要好大个， 系嗱，一般你要预翻啦，炖盅你最少要有翻装到十碗水，系啦，至到十二碗水， 好大个炖盅。 哦，咁啊当然你人少嘅，咁你就要减料啦。 我谂住自己自私食噶咋， 自私到达都可以，五碗水系一半啦，够唔够？ 通常都系六碗水都得嘅。如果真系，但系你就你谂下，你出去饮个炖盅都可能系两碗水左右。 系嘅，唔多嘅。 系啦，但系佢俾嘅料咧，就可能系我哋头先上述所鸡脚啊，两只啊，猪骨、猪肉冇猪骨噶啦，可能整嚿瘦肉落去啊，咁就当系噶啦嘛。 哇，好味。 系嗱，呢个汤水咧就第一好饮先，好饮咧就大家都会想饮多两碗，咁呢个咧就系提升咗我哋一个叫健脾开胃助吸收目的。咁第二啦，佢有啲胶质滋润，咁对于我哋嘅身体，不论系筋骨关节嘅保养咧，都会有助。咁老人家又可以保养，细路仔亦都可以助吸收。咁呢个咧就任何人士随时都饮得。系一个情况底下唔建议咧，就因为佢都系有鸡脚、猪骨、裸呢啲难消化、消化差嘅人咧，我哋就要唔好饮太多，可以饮嘅。但系有伤风感冒，当时咧就唔建议饮嘅，因为佢会黏口一啲。咁呢个咧，我哋就要自己注意啦。 头先啱啱讲咗嘅就系呢个五指毛桃啦、裸头啦、排骨咧叫鸡脚汤嘅。其实呢个时候咧饮就非常好噶啦。好啦，另外最快嘅，好快咁样同阿水水都要讲讲，就呢一期其实大家就好兴啊，话嗰啲咩滴鸡精啊、鱼精啊咁样，系咪？ 系 蛇精、妖精啊咁样，嗰啲又冇得卖。如果系，其实有咩好处呢？ 其实精的意思是精微物质啦，精华啦。咁你点样利用嗰个食物挤，将佢个精微逼咗出嚟？咁由于精微嘅嘢，我哋人体容易吸收而产生个效果表现良好嘛。咁所以就啲人就会中意用鸡精或者鱼精或者炖肉汁，呢啲都系以往爱嚟补身嘅生活方法。 系 咁，但系嗱，我当啦最简单，以前我哋冇话讲滴鸡精。屋企阿妈会蒸鸡。 有 蒸雞嘅時候咧，咁會有啲雞汁， 係啦。 咁我哋細路仔都會中意啊，好香啊，撈啲雞汁嚟食飯， 係喎， 好開胃添。咁如果當啦，你用得呢啲精微嘅物質，係想對於一啲虛體質嘅人， 係 咁佢啊，淨係有呢個雞本身嘅補虛。強壯的營養在個精微那我吃夠肉我都要消化我喝汁下去的時候身體就容易吸收一些、但是當然就要考慮到雞本身都是溫性雖然它是蒸燉出來而產生這些汁的但它原始的性質是沒有改變、如果你經常而持續喝而香港人又要注意生活的節奏、如果它又喜歡吃熱氣的一間又喜歡夜睡的又再要喝雞精而時間又長的呢、咁你又要观察自己有冇口苦、口干、眼屎多、冇屎屙呢啲症状。 哇，口缺你喎、 如果你有上火症状，咁、你就真系要避一避。 咁乳症会唔会好啲啊？ 好啲啦， 平和啲啊。 冇错啦，所以就点解会又有一样又有第二样啦？ 我有就留心听 啊， 系猪肉同埋鱼嘛， 系啊， 鱼就平和啲，系啦。咁所以咧，佢哋对同样地，大家都含有所谓蛋白质丰富，可以补充身体营养。咁但系鸡咧就系保益力强啲，温啲快啲。但系我受唔起，咁我就要用啲平稳啲，咁我就用鱼精或者用肉汁呢啲方法咧都可以嘅。咁所以啊，调理系好嘅方法嚟。 但要因应住自己个身体嘅体质，系 咪 就要有一个选择啦？好 啦， 再次要多谢晒取 Sir， 多谢取 Sir， 饮汤。有一节特别的交通消息啊，由于有人进入东铁线大围站路轨范围啊，东铁线的服务是受阻的，现时东铁线来往九龙塘至到沙田站咧系暂停服务的，来往金钟至到九龙塘站咧系维持六分钟一班车，而来往沙田至到上水站是维持六分钟一班车，而港铁正是提供免费的接驳巴士行驶至到九龙塘至到呢个沙田站嘅，而呢个途径咧亦都系会系沿途各站嘅，有请各位留意留意嘅。 好啦，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啊，听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 show 浮人。今日天气天晴啦，下昼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数天咧，仍系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翻嚟就会有客家婆来了，留意咯。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需要作出一些暂时的偏耕安排。萧永恩说，公司去年七月已经用新的系统偏耕，今年初航班未回复时候同事有体谅，但到今年九月航班逐渐回复，耕表安排导致员工休息时间减少。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9466点，升25点，总成交89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1319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11419点，升21点。部分活跃港股，盈富基金19.58冇升跌，腾讯控股312.8升1蚊，比亚迪股份210.4升10.7，美团175蚊升2，碧桂园2.86跌3.1。阿里巴巴89.8跌5仙，南方恒生科技4.15仙4升5仙8，恒生中国企业67.4升2毫，商汤2.38升3毫2， 港交所333.2升3.2。外幣對港元現價：美元7.785，英磅9.453，瑞士法郎8.262，澳元5.214，加元5.704，新西蘭元4.928，歐元8.1491，每百日元對港元5.67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9.693。日經平均指數報27,733點，跌152點。港金報16,440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2.67美元，賣出1,773.17美元。經濟行情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繼續跟你講翻港鐵先啊，由於有人進入東鐵線大圍站嘅路軌範圍啦，東鐵線而家服務咧係受阻，咁而家東鐵線來往九龍塘啦，至到沙田站係暫停服務噶。現時東鐵線來往九龍塘站至沙田站咧係暫停服務噶，咁來往金鐘至九龍塘站維持六分鐘一班車，來往沙田至到上水站維持六分鐘一班車。咁港鐵咧而家就安排咗免費嘅接駁巴士啦，行駛九龍塘至到沙田站。途經咧沿途各站噶，咁另外講翻九龍區有宗壞車喺呈祥道啦，去荃灣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中線，咁而家龍尾排到去明愛醫院，就係呈祥道去荃灣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中線有壞車阻路，龍尾就喺明愛醫院。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中環廣場，西行就喺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去到橋面燈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由于有工程啦，九龙往港岛方向近住游丽村都系封咗慢线，而家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都系车多，龙尾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青衣南桥落斜葵芳、林锦公路梧桐寨来回，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老公，你睇下个天花漏水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老公，个窗开唔到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大家好，你哋系咪揾我啊？ 哦、你系边个啊？ 我系家居明。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节目时段内嘅环节家居明， 有关家居嘅嘢，一听你就明。 重点政策。 观塘是全港最多房屋同时人口第二的地区。今集邀请了前任立法会议员和现任观塘区议会主席柯创成议员，盘点政策怎样在这个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落实推行。 做区佬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很贴地去跟市民的互动。我们一支好的探热针，即当我政策在酝酿过程里面，如果我们早点听到市民的声音的话，我相信是一定会对政策有帮助。 12月7号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家婆， 客家婆来了， 哎呀， 走 罩先，罩先。 系啊， 你好，你好。 二坎州麦鸡强。虎楼强， 虎楼强， 虎楼强，系啦，咁你叫做咩名啊？ 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第一，我系小张张，我嗌就系嗌当，系我又唔会改嘅，我唔会好似，等我定下神先，定下神先，底裤，底裤。 虎刘强， 结中江月桑嘅列币， 我唔介意嘛。虎刘强， 客家王，嘿， 虎刘强 呢个虎刘强系咩？ 客家王。 咁啊，今日咧呢个虎刘强咧，同埋小张张咧，今日要学嘅嘢咧就啊，我想问一问嘅就系、是，你哋平时若果话真系有时见下喉咙痛啊，要收收唔舒服啊，系咩节剧 h e c o n 医生嘅？ 系唔系唔系唔会唔会唔会？ 你唔 会，你先至会啊？你唔会咩？ 我好耐冇睇过医生， 好耐冇见过医生，咁健康啊！ 我上次、上次唔翻得，我都冇睇医生、 啊， 我都系自己食成药咋。 哦，咁你 嗱，我唔建 议 我对大家唔作建议，因为呢一样嘢咧系好睇大家自己嘅取向嘅。就、如果大家唔舒服，咁梗系睇医生啦。 系啊， 点解啊？我唔知嗱、啊，即 touch wood 啦、我好少好似上次咁样病咁耐嘅，即通常都系一两日就好翻嗰啲。 你变咗啦。你變咗啦，我識嘢硬叫嘅， 係咩？ 阿先士咧，傑咧， 我喐傑睇身， 係你唔記得咗啦？ 我真係唔記得咗。 我直頭我勸你啊嘛，你話你個仔唔舒服，你自己真係睇醫生啊！ 係，我聽過。 你有冇聽過呢件事？ 邊有？ 真係你個仔唔舒服，你話你同佢同住，你驚佢傳染到你，你翻唔到。冇十年前， 近期嘅 都係近期嘅事。 啊、 我諗你五六年到啦，唔係喺呢度發生嘅。 我記得， 而家咪探哥， 探哥 係啊，我嗰啲耳要耳冠治啊。 好耐冇睇啦，係 啊，你唔係去睇個普通嘅醫生，你應該睇精神科。 精神科點講啊？打 破精神科， 精神科， 精神科醫生， 精神科醫生。 系啦，咁咪好好咯，系啊，唔使睇医生梗系最好啦。 系， 但系我哋有好多民间嘅智慧咧，好多时候我自己饮啲嘢啊，煲啲嘢饮下咧就搞掂嘅。我讲紧嘅就系凉茶啦。 哇，凉茶正！ 以前咧真系凉茶铺咧，即系周街都有嘅。 系啊， 你好明显觉得喺呢个都市里边好难揾到凉茶。 冇错冇错，但系其实凉茶铺真系几 好多人对凉茶嗰个信任度、依赖度低咗，我觉得。 系噶， 你觉得啱噶？以前真系。最常飲係黑色嗰叫廿四味， 冇錯，你會覺得自己上火啦，係啊，飆暗瘡啦，你就去飲杯廿四味啊，又唔使話去把脈嘅喎，好快喎，自己做醫生， 自己判斷。 有一杯有一種咧，另外冇咁苦嘅，誒涼啲嘅，咩銀谷露， 銀谷露，誒仲有啊就係火麻仁， 火麻仁 係啦，有好多嘅，又有誒菊花茶， 唔識嘅後生嘅 夏枯草，我有飲 啊，夏枯草我自己喺屋企煲啊比較多嘅， 夏枯草都幾好飲嘅， 好飲。因为你可以加啲偏糖啊，定系你加啲糖落去嘅话，其实系非常之好饮嘅。 冇错， 我记得嗰阵时候咧，夏天啊，屋企都会煲噶。嘢以前木茶可唔可以煲凉茶嘅？ 会 煲啲凉茶摆喺个柜度，系 啊， 叫你翻嚟饮嘅。 瓦煲啊， 系啊， 一个柄一个嘴倒翻转倒过嚟嘅。 好啦，咧以前咧校校嘅吓， 未继续之前有个特别交通消息。 冇错，港铁嘅消息啊吓，仍然都喺咧较早前啊，因为有人进入东铁线大围站路轨咧范围嘅事故咧，已经处理好啦。咁啊，所以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咧，已经系陆续咁样恢复正常，请大家各位留意。 知道， 使唔使用客家讲一次啊？ 你试 啦，我相信啊。 好啦，咁啊，讲翻你话即系凉茶呢一样嘢咧，有时就算你冇咩事咧，我都会去饮嘅。 系、 因为我觉得佢嗰啲五花茶嗰啲好正噶， 凉茶我未必会成日入，但以前咧佢哋啲铺头都有借汁卖噶嘛，有椰汁都添， 冇错，有椰汁啦， 嗰啲就比较常饮啲， 嗰啲就嗰啲坏人会去嘅，飞仔可能会去嘅地方噶嘛， 仲有 凉茶铺啦， 仲有以前咧就因为屋企有电视机嘅人比较少， 凉 茶铺通常都有电视机，咁啲人就会喺度睇下 聚集系咪，跟住就有啲女仔啊，同埋啲油脂仔啊。我記得叫油仔仔。 喂，除咗涼茶鋪咧，舊香港嗱，客家婆都可能有印象啦，小群都可能有印象。以前啲電器鋪咧，咪擺曬啲電視機喺度咧，都聚一班阿叔嚟睇電視。 冇錯， 屋企可能冇 個電視向街咁， 向街 俾你睇嘅，係啊，都幾有型嘅李偉華。好啦，咁啊講翻你話，真係涼茶鋪唔單止有呢嘢添，我仲記得你睇好耐好耐之前嘅粵語長片嘅話，涼茶鋪仲要有啲飛仔同埋嗰啲女仔喺度跳舞啊。 嚇！ 同埋 嘅就 有。 咁大咩？ 麦基啊，去到讲紧系麦基 嗰個年代噶啦、嗯嗯。除此之外嘅話，你仲會有嘅就係有啲糕賣嘅，大家有冇見 有 留意？係啊， 馬 蹄糕 啊，紅豆糕啊， 紅豆糕啊咁樣。 仲有啲類似嗰啲叫咩？ 菲林啊？ 唔係啊， 菲林團，菲林團， 東風螺啊。 东风螺咧，凉茶铺 都有噶，系啊， 凉茶铺啊， 系啊，系煮熟咗嘅东风螺 啊，我未试过啊。 嗰啲唔系应该 有 戏院门口 有食品卖啊，有食品卖，即系类似呢啲各样嘅食品都有啲。 几开心啊！谂下以前个凉茶铺 系 咪？ 我 谂 佢就系一个节目嚟嘅。喂，晏昼得唔得闲啊？同佢凉茶铺嗰度。 冇错，即系等于我哋去饮杯啡咁，饮杯 coffee 一样。 呢种文化而家就好少啦。 而家好少啦。好啦，咁啊，讲开话即系凉茶嚟讲，你得闲你会饮啲咩噶？ 都是五花茶啊，廿四味嗰啲咯。 你覺得五花茶好似感覺上覺得温和啲啊？ 正氣啲啦， 廿四味通常你覺得自己有少少重地招咧，你就飲啦。 仲有佢哋有感冒茶啦， 係 感 冒 茶之外嘅話，仲有頭先我哋有講過嘅咧，咁啊竹蔗茅根水啦、夏枯草啦，啊等等等等。我最中意飲嘅咧係葛菜水。 喂，葛菜水 專 門嘅， 葛菜水專門 嘅， 唔係一般嘅，唔係一般涼茶鋪有得飲。 冇錯冇錯，佢係淨係獨孤一味嘅啫。正 系 卖佢嘅， 湾仔一 间， 冇错， 好多 只此一家噶， 三不卖 啊， 我知道。 其实 三不卖 就叫做三不卖，其他乜嘢佢都唔卖啦，佢正系卖呢样嘢咯。 唔系唔系，佢意思系过咗又唔卖啊，唔叻又唔卖，诸如此类咯。我真系唔记得系。 仲要葛菜水咧，你又要摆少少 盐 落去啊。 好饮噶，我中意饮。 葛菜水系有少少饮汤 feel， 冇错， 唔系似饮凉茶，系似饮汤。 冇錯， 阿媽煲湯。 咁啊，聽講好似你咩風火牙痛啊，係嘛？就有呢啲風火牙痛嘅，就係你上火 啊， 你牙肉腫痛咧，你就會飲啦。係啊，所以就有唔同嘅。好啦，咁我哋講咗咁多唔同嘅涼茶嘅話咧，我哋而家就嚟用客家教大家點樣飲涼茶啦噃。第一樣嘢，頭先你有提過嘅，咁啊，小張張就話：哇，我覺得好嚴重嘅時候，我就會飲噶啦。 一時咪， 冇錯，因為其實你諗下，有咁多樣嘢煲埋，佢都應該 一時咪， 一時咪係唔啱。 日文咩？ 一时咩？ 我会讲日文 嘅 咩啊？咁你讲啊，巴闭哥， 你知 吓？ 我唔系巴闭哥，我系苦劳强。 苦劳强，苦劳强，点啊？苦劳啊！你又苦又劳啊，几惨啦，系咪先？ 佢系啊， 又苦又 劳，命根本就系咁， 命生得唔正， 点讲啊？廿四尾点讲？ 廿四尾， 廿四尾咪日日啊！你话人廿四尾，廿四尾，廿四尾，你仲日文过我啊？啊，真系啊！ 嗱，咁我廿四咧，我就讲嗰啲二十四，好嘛？ 好， 二十四妹， 二十四妹， 系啦，就系二十四，就廿四尾啦，二十四妹， 二十， 诶。咁因為你個味就話妹頭妹頭後唔後妹後唔後色後唔後妹係咩？二十四二十四 二十四妹 味就係妹嚇，二十四妹啦。好啦，咁啊二十四尾就廿四尾之後嘅話咧，呢一個又比較容易啲嘅。有時你喺屋企你都會焗嚟飲下嘅，係乜嘢啊？明目嘅 菊花茶， 冇錯，非常聰明啊嚇。咁啊點講啊？傅老強試下。 菊花茶。 花茶是啱嘅，个谷字是难啲发音嘅。小 谷花茶 ，Q Q Q 花茶 ，Q 系啦 ，Q Q 个 Q 花茶 ，Q 花茶，点记得 Q 花茶？ 阿客家婆婆真系好想问你咧， 系啊？点啊？ 点解咧？客家话咁多 N 音，即系咁多鼻音， 好多 Q 啊，好多 Q 啊，头 先 个 都系噶， 系啊，二十四妹 Q 或者 二十四妹， 即系有呢啲系嘛？你意思系有啲喵 Q 喵 鼻音鼻音， 系 啦 系 啦， 菊花茶 菊花茶 菊花茶， 系啦，咁啊你啊即系识咗个花，识咗个茶咧，咁啊又容易好多，因为之下嗰啲都有好多都系花草啊咁嘅嘢啦。好啦，另外呢一个嘅话，女仔唔好乱咁饮。你讲过一个古仔有关呢个系咩啊？ 崩大碗， 冇错，绿色嘅呢个真系少。 崩大碗，崩大碗喺凉茶铺冇 嘅 喎。 但佢系凉茶嚟嘅，系啦。我哋今日要讲嘅唔系话喺凉茶铺里面，总之就 系系 凉茶系 ，OK 系啦， 知道 系啦，凉茶位嗰份凉茶系。好啦，就系崩胎碗， 崩胎 唔系崩啊， 崩崩 崩胎碗 系啦， 胎 就碗崩去， 碗 系啦，崩胎碗， 崩 碗 今日系难嘅吓， 崩胎 碗好啦。第四个头先我哋有讲过嘅，摆啲盐落去，好好味。阿小张张话好似饮汤嘅系， 葛 菜水咁点讲啊？ 葛菜酥， 葛菜水。 你真係唉不知所謂，割菜穗。 嗱，唔係我咪接近咯，頭先割菜穗， 割菜穗， 割菜穗。 係啦，我猜你嘅穗係啦，就割菜穗啦。 你買落菜接近佢都唔會分錢俾你，你要中正嘅，你明唔明啊？ 老友， 喂，我接近喎，你開四，我有五。 一陣嗰個比賽，只要我接近就贏嘅啦。我又唔買六合彩， 好接近嘅，第三門底褲接近嘅， 好接近。好啦，你買下一個割菜穗嚇。好啦，下一個嘅話咧，呢一個咧就有時自己屋企都會煲嚟飲嘅，就係夏枯草啦。 夏枯草， 夏枯草， 夏 枯草，夏天，夏天，夏枯草， 夏枯草。 好啦，我重複一次，就係伊涉師妹菊花茶、棒胎旺、割菜穗同埋夏枯草，夏枯草， 夏定夏？ 夏 夏枯草。 蝦艇啊，咪都蝦蝦虎巢。好啦，跟住呢個咧就有啲少唔係好同，但我都覺得好得意嘅嚇。涼茶你硬係覺得就係因為你要熱氣你先至會飲啦。 啊、 但係呢個你有時你會覺得嘅就啊有少少鼻濛濛啊，喉嚨痛啊。 感冒茶， 感冒茶。 鑑貓茶。 鑑 貓茶。 貓。 係啦，鑑貓茶。 鑑貓茶。係 啦，鑑貓茶。其實得我唔知啊，我好少去飲感冒茶。 我估係得嘅， 因為我覺得感冒茶都唔係個個都嚇飲一個就得啦。係啊，因為我驚 判斷 一 樣 嘢。取上先 係啦。另外呢一個咯噃，以前細個係屋企好中意沖嚟飲嘅。佢有兩隻味嘅，有菊花鈴啦，同埋有呢一個。 哦，係啊，係啊，係啊，一粒粒一粒粒咁啊，細細粒咁啊。 你中唔中意飲啊？以前細個好中意飲㗎。 有時飲呢啲咯， 係啊，有時會就係切開佢，即係就係搣開佢之後，跟住咧倒落個口， 好嘥嘅， 好嘥嘅。嗱呢個我都中意飲嘅，就係竹蔗茅根水，竹蔗茅根水， 竹 蔗， 蔗 係啦，竹蔗茅根水， 茅 係啦， 水 根 水。得唔得？ 水 OK 啦嘛， 竹蔗茅根水 係啦，跟住另外茅根水。竹蔗茅根穗，嗱幾得意嘅。如果你茅茅根咧，你又可以茅根咧，就亦都係嗰啲咧，我哋洗面嗰啲毛巾啊，係啦，喺茅根同埋佢個同音嘅。好啦，另外仲有一個咯噃，頭先我哋講咗個就係五花茶，我哋搞菊花茶，咁啊五花茶都得一個字唔同啫。 五花茶， 好嘢，五花茶， 五花茶， 係啦，熱衣三絲五嘅五花茶， 熱衣三絲五， 係啦，一二三四 咩嘅話，一二三四五都差唔多， 係啊。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唔係因為泰文係寧爽省市嘛， 我唔係我嘅意思係，譬如話中國嗰啲方言。 哦，係啊， 好。 下一個咯噃，呢一個咧，我覺得唔係經常可以飲到，但係其實我都幾中意嘅。佢係白色嘅，係乜嘢？ 杏仁茶。 火麻 人。火麻人好飲。 火麻人。 火麻。 嗯。人係啦，火麻人得唔得？ 火麻、嗯、 好啦，最后尾一个啦噃，呢、這、一个咧都好正嘅，就叫做金银花。 哇，你唔讲唔记得呢样嘢。 锦源花， 锦 源源花，就系你最中意嗰啲嘢，嗰啲音啦，系咪啊？源啊，脚啊，知啦，锦源花， 死梗， 得唔得？唔得。好啦，我哋嚟啦噃，第一个廿四尾， 二师妹， 菊。花茶、 菊 花茶、 茶 崩大碗、 崩 胎 碗、 割菜水、 割菜水、 夏枯草、 夏枯茶、 感冒茶、 感冒茶、 竹蔗茅根水、 竹蔗茅根水、 五 花茶、 五花茶、 火麻仁、 火麻仁 同埋金银花、 金银花。 一阵间我哋有即刻嘅答案。 跑出空旷，这次汗和你来冲浪。那水花一剪，拖手不放，辛苦委屈就会善忘。我不忘，我会陪你乱讲。人如在前方，那及我在旁，人又彷徨。贴着你脸庞，喉咙为何热得这么寒？珍珠与奶酪，掘两啖啊！ 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逐乱排快快一线，不必你卸走。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去岸，飞呀、啊、飞呀、啊，候鸟像一概不牵挂。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你就不怕。常温柔小姐随便指点我，一时一时揸悠前扮只骆驼，这痴汉说过绝不理咗。人如在前方，哪及我在旁，二人又同望，跌进美脸庞，赤脚架上够广阔肩膀，堪称世界级雕塑一个。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逐暖爬快快一线，不必你卸走。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去岸，飞呀、啊、飞呀、啊，候鸟像一概不牵挂。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当回忆吧。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好， 张 生， 张生，而家即刻嚟啦！当当好，你系咧？ 系啊，定一定神先，使唔使啊？ 苦劳，苦劳， 写低佢，写低佢， 我写咗喺度啦。 而家要写啦，咪又定一定神 噶。 好啦，嚟啦，第一题，广告歌精， 苦劳强， 苦劳强，饮乜嘢啊？叫你。得得得， 扣分啦！连叫嗰啲， 四三二一，好，扣一百分，好，你咧？ 我唔识，所以我好坦白讲。 竹渣茅见水， 竹渣茅 系啦，竹渣茅见水，其实佢系蒸啊咁啊，竹渣茅见水好算啦。咁呢个冇人攞分，女孩子。 唔系啫，头先我其实啱啱喉咙有啲 收声，收声。女孩子要小心飞 刀， 扶老强。 崩胎环， 四三 崩胎环， 二一保大 环 系啱嘅，崩大碗啊，要小心啲。小女孩子要小心啲啊， 啲嘢小心。 香港有队乐队同埋组合叫， 有队乐队叫组合咧，就叫做 24 Herbs 嘅系咩啊？ 五十四师妹， 五十四师妹系啱嘅，哇，好犀利噶嘛，张 总。但系点解你会提水嘅？ 佢冇提啊， 系啊，花中四君子系 富楼嘅， 富楼好大声。是乜嘢？ 菊花茶， 菊花茶是啱噶。好啦，哪一种草咧？去到夏天， 扶柳强，哈腐巢， 哈腐巢是啱噶。二比二，小心啲啊！凉茶铺啊，润肠系当 葛菜碎， 错，白色嘅叫做乜嘢？扶 柳强，扶马岩， 扶马岩系啱噶。木棉花， 扶柳强， 扶讲五四三二， 花茶， 哎，俾你讲中喎。头先我觉得木棉花、金银花、葛花、鸡蛋花同埋 喉咙 痛，系啦，就呢个菊花嗰一煲成叫做咩？又系五花茶。 老师啊，仲有锦猫茶同埋呢个银合剑烟花， 仲要咩？ 剑烟花。咁啱茶， 仲要咩？ 仲有葛 菜碎， 甜 丸 饭。 好啦，点样都好啊，你都唔会赢啊，因为第一 唔紧要啊，我志在参与，我志在参与。 所以今日咧，阿张张好犀利啊吓，咁啊就系有成六分嘅。咁至於咧，就阿強強嘅話咧，都可以答咗三分，負幾多？97。 不過阿強強，你今日應該開心嘅，因為咧，我見到網上好多人讚你好靚仔，靚仔過湯個老師啊！ 我唔係志在呢啲外表嘅，我一定要用我實力扶老強。 但你好犀利喎，馬老師勁過湯個老師。 馬老師勁過湯個老師， 大家都係老師。 好犀利，好犀利！嗱，翻嚟咧，我哋就会有第二集嘅《我们的爱情故事》啊。不过咧，今日剧情化之后点咧？咁啊，留意住今日系有傅老强写剧本嘅。 多谢阿太迟噶吓，下集礼拜客家婆再来啦吓，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正午12: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 港鐵表示，較早前有人進入東鐵線大圍站路軌範圍的事故已經處理好，中午12:10列車服務陸續回復正常。事故期間，來往九龍塘站至到沙田站的列車服務一度暫停，港鐵安排免費接駁巴士來往九龍塘至到沙田站，大批乘客在九龍塘接駁巴士站輪候，港鐵職員在場協助。政府宣布下個星期五起增設元朗社區疫苗接種站，接種站位於元朗文化康樂大樓外空地，取代原本設於元朗體育館主場館內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為市民提供疫苗接種服務。新設立的接種站可以提供科興、復必泰以及復必泰二價疫苗接種服務，市民可由今個星期五上午9:00起預約，60歲或以上人士可免預約於現場領取即日籌。另外，位於元朗體育館、觀衝體育館和元和路體育館的三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將運作至今個月15日中午12:00之後關閉。國家主席習近平今日起至到星期六國事訪問沙特阿拉伯和出席首屆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峰會。新華社發表時評，提到近年來中國先後提出關於實現中東安全穩定5倡議、政治解決敘利亞問題4主張、落實巴爾兩國方案3思路等系列倡議和主張，得到中東國家的高度認可。而阿拉伯國家在台灣、新疆、香港、人權等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的問題上，始終給予中方堅定有力的支持。時評說，首屆中亞峰會具有歷史性意義，必將為中亞關係發展注入更加強勁的動力。又指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同為國際舞台上重要的政治力量，面對變亂交織的國際環境，雙方發展友好關係的決心更加堅定，中方願意與阿拉伯國家一同面向未來，不斷充實和深化中亞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合作格局。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下午乾燥，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晴乾燥，早上清涼，日夜温差較大。室外氣温21度，相對濕度61%。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係報19469點，升28點，總成交903億幾。上证综合指数319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11419点，升21点。部分活跃港股，盈富基金19.6，升2仙。腾讯控股313.2，升4。比亚迪股份211元，升11.3。美团174.9，升1。碧桂园2.86，跌3.1。阿里巴巴89.85，冇升跌。南方恒生科技4.16，升6.4；恒生中国企业67.44，升2.4；商汤2.39，升3.3；港交所333.4，升3.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85，日元137.25，瑞士法郎0.943，加元1.365，人民币6.983。英镑兑美元1.214，欧元兑美元1.047，澳元兑美元0.67，新西兰元兑美元0.633。日经平均指数报27744点，跌141点。港金报16440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24美元，卖出1772.75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the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ed in from far away. 我是 Money 啊，人人都叫我做阿蚊嘅。上个星期一咧，我以为我部 notebook 死咗机咯，谂住打俾一个叫做阿 Ken 嘅朋友帮我整翻部机。点知咧打咗一个俾 Ken 冲啊！佢系咧我有一次喺湾仔一间 coffee shop 唔小心打写咗啲咖啡落佢嗰套西装而认识嘅朋友嚟噶。佢咧喺一间私人银行度做嘅。今晚我竟然为咗搵生意，炸低约佢食晚饭啊！好彩都食得好开心。临走嘅时候咧，佢指住我个 A4 手袋，话我个袋咧甩咗个英文字母啊！哎呀，我真系觉得好瘀啊！点算好啊？ 阿蚊啊， 吓 呢个字母系咪你个手袋噶？ 哦， 哎，等等先啊，我有个电话，我听下先啊。OK， 好啊，好啊，好啊，得，我听日叫秘书搞好个 contract， 下昼 send 俾你，好唔好？好啦，喂，系咁啦，系啦 ，OK，OK， 唔该晒，唔该晒，拜拜，拜拜，拜。 哇，咩事咁开心噶？ 啱啱咧搞单 deal 搞掂咗啦。 哦， 系啦，不如去西环食糖水好唔好？有冇兴趣？ 好啊。 行啦，咁样。 都系唔好啦。 吓、啊， 喂，下次先啦，我要翻屋企烫衫啊。 烫衫？咁啊，而家女仔。啲衫仲兴烫嘅咩？ 系啊，我有啲衫同埋裤咧，我惯咗烫咗先着噶。 哦，咁啊，好咯，我送你翻屋企先。你住边度？ 哦，你送去金钟啊！我约咗人攞啲嘢啊。 嗯，好，我送你去金钟。 啊，唔该晒。 哇，咁大阵烟味嘅，威荣烧，我都估系你噶啦。我讲咗唔喺我屋企食烟，你记唔记得噶？吓、啊，你 戒咗烟五年嘅上进青年，佢之所以再食翻烟，一定有佢嘅原因，背后一定隐藏住一个可歌可泣。 得啦得啦，唔好扮王杰啊！我理得你有几可歌可泣，你尊重下我讲嘅说话同埋呢间屋嘅规则。嗱，讲咗罚1000，唔该。 冇问题。嗱，呢度1、2、3、4000，攞去 咩？大我啊，即系咩意思啊？ 即系话我今晚要食四支烟，先可以解决到我嘅烦恼。 攞嚟，攞嚟，攞嚟，攞嚟。 嗯，好。 喂，听日咧，我可以攞你呢4000蚊买多支墨水笔啊！多谢晒你，慢慢食啦吓。 喂，话时话，我真系唔明喺呢个年代咧，点解仲会有人用墨水笔咁老土？ 我真系唔明白，点解你个人你谂嘢咁奇怪啊？呢啲咪叫老土？呢叫 classic 经典， 哦、 明唔明？ 哦，明。咁你当收藏品定你真系会用噶？ 傻收藏品，梗系用啦！我最中意用呢墨水笔签名，你知唔知啊？用墨水笔签 contract、签 document， 总之签啦，系一种权力身份嘅象征。 哦， 写写写写，我笃最后一下，笃一下，咁啊叫有型啦！呢啲咁高深学问咧，你哋啲咁嘅市井之徒系唔明噶。 唉 ，sorry 啊，我一直以为咧系支墨水笔冇墨啊，所以咧啲老细签完名咧，最后一定要笃一下啊，睇下有冇墨啊。 你系梗系唔明啦，你嘅 level 你而家明唔明啊？而家 诶，完全明白啊， 明啦嘛， 正啊！喂，连我嗰个超级无敌麻烦客嘅温泉度假村项目条桥，我都终于谂到啦。Ken Ken B B 哦，嗯，过嚟俾叔叔抱抱啦， 唔出呢啲嘢，咩桥啊？讲嚟听下 ，work 唔 work 噶？ 嗱，绝对 work， 你真系听住啊！条桥系一个大老板，哇，日头好鬼死忙，成日响啲文件签名，最后咧就好似你咁，系都要大力笃一笃啊，陪客应酬，又要去波度笃波。呢、这个时候咧，最好就系去我哋呢间人间仙境温泉度假村浸下温泉，然后咧俾啲师傅用内功将大老板嗰啲体内嘅毒逼晒出嚟。咁就为之爽啦！ 讲到咁夸张，喺边度嚟噶个温泉度假村？ 唔、哦、知噶、哦，因为个客咧仲谂紧边度搞，计紧数。喂，到时咧落实个 project 咧，我有排忙嘅，明唔明啊？惊惊，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诶，请两杯威士忌庆祝下啦！ 哇，多谢 K K B B 啊！喂，话时话咧，听日星期六有冇时间陪我去鸭记行下？ 鸭记有咩好行？ 喂，最近咧嗰度有一个卖黑胶唱片嘅老板。我同佢好好倾，我听佢咧，想睇下我呢个惊世巨著人间仙境度假温泉，拣啲 pops 啊，然后帮我暴露配啲劲啲嘅设备， 黑胶唱片， 啊、 咦，咁我有少少兴趣喎、 啊。嗱，诶，我醒起啦，呢、这个黑胶发烧友咧，同佢附近一个胆机发烧友咧，好 friend 嘅。 聽講有啲好靚嘅喇叭線國外，嗱有冇興趣先？ 喇叭線啊，有嘅，但國外覺得深唔深先？ 國外呢家嘢咧，我真係最清楚邊一度割先就又夠深又唔痛。呢啲粗重嘢，等我嚟啊！唔好整污糟你對肉手啊！ 你唔好再嚟啊！你唔好再嚟啊！ 畫唔畫先 啊？我係死啦！你走。 寮街几时都咁多人嘅？我啊啊呢间啊老板啊，唔好意思啊，我呢个手袋咧甩咗个字母啊，你可唔可以帮我整翻啊？啊要整到新嘅一样嘅、啊，啊好好，唔该晒你啊吓，我晏啲嚟攞啊。好，等我揾到路整指甲先啊，顺便啊收下糖味，再捻个脚，哎呀正啊！ 喂喂，衰佬， 系啊， 拉我入嚟做咩？整指甲噶，我哋男人老狗嚟做咩？ 真系话你啊，我想批下啲脚皮啊， 批脚皮 啊！ 哇，你整埋啲咁孏嘅嘢， 你真系话你，你试下啦，好正噶。仲有啊，个老板娘好好人噶。嗱，你批左脚咧，佢免费帮你批右脚，得唔得意先？信我啦，好掂噶。阿珍姐，唔该帮我朋友批脚皮啊，搵个靓女咧就一定要好靓，整靓佢对脚。不过佢好咸湿喎，你小心啲啊！ 唔好乱讲嘢啊，小姐唔该，你同我批埋佢个块面皮，嗰块面皮好厚 啊！得啦得啦，啊喂，一阵批完脚皮咧，帮我安排师傅捻脚，帮呢个靓仔 咩、 啊、 都 谂晒。 喂，我去睇黑胶唱片嘅，几时啊？ 哎呀，叹完先啦，眼瞓，唔好嘈住我。啊，舒服晒，去个洗手间先。看啊，奇景啊！ 咩事啊？咩事啊？ 你睇下隔篱嗰个阿姨，佢对脚哇几粗啊！唔知佢踢南华定愉园嘅咧？ 关唔关你事啫？吓、啊，关唔关你事先？ 唔关。不过如果佢系我女朋友咧，我肯定就煎佢两巴，再伸佢落床。哇！头先我及到啊，佢对鞋啊，39号啊，边有咁大只脚啊？唉，真系恐怖啊！但兼而有之， 好心你唔好咁多嘴啦。 我及到噶，佢瞓咗噶，你睇下佢个死样，流晒口水，真系完全唔掂啊！ 得得得，唔听你讲废话，我去洗手间啦。 得啦，去还去，唔好带你入女厕啊！ 好，咦，阿蚊 啊， 系咩嚟到深水埗都会撞到你嘅？ 系咁啱嘅， 我陪个朋友行下啫嘛，顺便睇下啲喇叭线，咁、有啲罐啊上嚟捻下脚咯。佢叫我嘅咋？ 哦，你好呢啲嘢噶？ 我唔啱噶，我陪佢啫嘛。系、咧，你上嚟整手甲嗰啲，定系捻脚？ 冇，我嚟睇电脑嘅。我见攰，好似你咁啊，捻下脚啊。其实我唔系好好呢啲嘢 啊。喂，系咧，有冇约人啊？不如一齐食晏啦。 啊，哇！差唔多4点几喎，其实我都真系有啲饿啊。不过我哋两个食咩好呢？ 啊，我仲有个朋友呢边、啊，喂，明少呢边行过嚟。 哇，你去厕所咁耐噶？你便秘咩？ 唔好乱讲啊！嗱，介绍个朋友你识，呢、這个叫阿蚊，呢、這个系荣少。 Hello。 啊，原来你啊，喂，小姐啊，你好似我一个朋友啊。 咩朋友啊？ 佢女仔嚟噶，不过佢好中意踢波嘅。喂，我想问你咧，你踢唔踢波？ 唔好理佢啦吓，佢嗰个公司嗰啲废人 CD 啊，成日谂埋晒啲嘢，唔使理佢吓。 喂，我问你，寻晚同英超咧，曼联对 班 霸， 你仲问？ 鸭寮街片平鸭，我你有冇睇啊？ 有啊有啊。 唔好意思啊，佢有病未食药，你自己买支药水饮啊。唔系我唔带，你行开 行。知道啦，哥哥，我去买水水饮。姐姐你饮唔饮啊？ 唔使啦，唔该。 诶，不如咁啦，尖沙咀间酒店咧，其实非常唔错噶，有冇兴趣试下？ 哦，好啊。喂，阿玲啊，喂，我想问你啊，你知唔知咩叫做咖啡啊？啊，唔知咩嚟啊？我估系英文啩。吓、啊，我就系唔知先问你啊嘛。唔系应该食嘢嘅，嘢食嚟啊嘛。去酒店食噶、啊，我估系贵嘢嚟嘅，吓系咁读啊，咩咖啡啊，我唔知啊，喂唔该你快啲帮我 check 下，你查到即刻讲我知啊，喂唔该晒， 点啊明少，系咪啊食咖啡啊，吓饮白酒，我 冇兴趣，诶声嗡嗡，你哋去啦，诶我去对面街睇下嘢先，一阵汇合， 系啊，喂，其实咧我都未肚饿嘅，不如我哋一阵先食啦。 咁啊，好咯，搵个地方饮杯咖啡好唔好？ 好好。 系咧，你平时放假系咩节目噶？ 冇嘅，我放假多数都会牛喺屋企嗰度煲剧咯。 哇，咁嘥，同男朋友一齐睇啊？ 我都冇拍拖。 唔系啩？你咁靓，咁好笑容，又识烫衫，好多人追噶啦，应该。 唉，唔好提啦，自从三年前咧，条仔偷食嘅，我散咗。sorry 啊。 sorry 咩 ？sorry 啊？ 你唔会介意我讲嘢好似好粗俗咁啊？ 好多人都系咁讲嘅，唔会。我喺美国读 U 嗰阵时咧，同啲同学咧打 rugby 嘅时候咧，我成日都讲啲唔应该讲嘅嘢噶。系咧，你中唔中意睇 rugby 噶？ rugby 系啊，我麻麻地咁啦。咁你啊又你唔使陪女朋友嘅咩？ divorce 咗五年啦，而家一个人离婚。 我咁好啊？ 好咩话？ 冇，我话一个人好啊。啊 ，Ken 啊，其实咧我都觉得自己有啲肚饿嘅，不如我哋食嘢庆祝一下咯。 庆祝 吓？ 庆祝咩啊？ 庆祝我哋喺鸭寮街度偶遇。 好啊。好庆祝 ，OK， 想食咩？ 喂，Ken哥， 你又走翻翻， 系啊，肚饿啊，去食嘢咯。 嗯，咁啊，食猪肉面啦。 好啊， 唔好， 唔好，咁即系点啊？ 是但咧，其实我冇乜所谓嘅。 啊，不如咁啦，我建议啦，去大南街食阿乜卡西，我同个老板好熟噶，有着数。 好啊，阿蚊食日本嘢好唔好啊？ 好啊 ，OK 啊， 咁行咯， 好好。 蚊姐，有个好艰巨嘅任务俾你， 咩啊？ 你可唔可以试下呢支石茄，睇下 O 唔 OK 啊？ 我 试下，即管试下，冇事嘅 ，OK。 O 试下， 嗯 ，OK 喎。 点啊？喂，你含咗一阵先啊嘛，你一嘢饮咗落去点试啊？ 我 sorry 啊，唔识 你唔好玩人啦，咪最紧要 O 唔 OK 先，你觉得好唔好味？ OK 啊，嗯，哇，啲米味真系好重，好有层次啊！阿蚊姐，你觉得咧？ 识嘢咁啊，你讲 嘅事，我觉得 OK 啊，好似你咁讲嘅，有米味啊嘛。 嗱，咁你闻唔闻到嗰啲洗米水嗰阵味啊？喂，等阵，哇，仲有啲薏米味啊！ 嗯，我都闻到好重嘅糯米味啊！ 咁犀利你两个， 糯米味正。阿蚊姐，我嚟有意思，糯米嘅味你都闻到。 你讲得咁开心嗰日，我就试下。 系啊，好， 你闻下，你闻下。 我闻到系丝苗米味，啊唔系，我闻到系星洲炒米味， 厉害厉害，我又闻，哇， 有冇？ 厦门炒米味，好正啊！ 我哋一齐为咁多唔臭米嘅傻瓜饮杯 ，Cheers！ 唔该晒啊 ，Ken， 你一句星洲炒米味就帮我解围啦。死啦！我咁蠢，我咩都唔识，会唔会趁佢唔起咧？嗬，我应唔应该同佢开始咧？弊啦！ 吓咩事啊？弊咩啊？ 咁晏啊！我唔记得一件好重要嘅事啊！ 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想你是我情非得已，那 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进行搬运工作前要做咩先？梗系要先作出危险评估，再睇睇有冇辅助机械帮手啦。 强叔，你咩事自问自答啊？冇事啊嘛。 我提醒紧自己体力处理操作要点之嘛，冇事冇事。 仲要确保通道无阻等等啊，强叔。想知多啲，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发活人》节目时段内嘅《风骚正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搬重嘢要小心，仲安全免扭亲。我系 Robin。 细细个就走入乐坛，佢嘅名叫张圆圆，点解后来摇身一变又叫做张德兰？ 我一出世就领洗啊，我自己都有个姓名，就叫做德兰，就攞去用啦咁。 经历人生嘅高高低低，点解访问当中又会感触落泪？ 四朵金花，我有三个姐姐啦，三个嘅工作态度咧都系非常之认真嘅。 网上情知，寻找快活人生，张德兰，密切留意播出日期。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啊，头先咧有人话咧，今日听咗我哋嘅节目，即系你嘅节目啦，头先教啦，佢系谂起阿马小强，因为精精精贪心精， 系啊，贪心精啊嘛，精精精，快啲饮贪心精，不容易记得嘛，一 个人我记 得 多，得你加钱唔晓，非常好。喂，嗱，今日差唔多啦，咁啊，听日星期四一样会有我哋精彩嘅风骚快活，睇住十点啲， 再见，拜拜。